将患者移送至周边地区的医疗机构。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10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2,22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5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0.6，跌8毫；比亚迪股份53.4，升5.3；汇丰控股56.95，跌5仙；阿里巴巴214.8，升8毫；美团点评101元，升6毫；友邦保险79.55，跌2.5毫；中国平安91.05元，跌5仙；青岛港5.29，升7仙；中芯国际15.54，系跌1.6毫。小米集团12.9，升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042，瑞士法郎7.908，澳元5.167，加元5.879，新西兰元4.948，欧元8.3985。每百元对港元6.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9点，升258点。港金现价报14,9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8.61美元，卖出1,6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去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都仲系有少少车龙嘅，接近汇景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丽业街一段就挤塞啦，龙尾就接近启福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区走廊、水街、坚尼地城、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元朗公路、泥围界恩平方向上水、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之外。 안녕하십니까 Hong Kong. This is CIBS,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Sounds of Korea.Beyond K-pop. 保商长大挑战第四季又同大家空气中玩游戏啦！ 每集邀请校长、老师同家长接受小主持嘅挑战。Game Start.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阿 媽啊，張凳長短腳啊，換咗佢啦。 張凳仲坐得啊，換咩啫？ 啲電線啊，溶溶爛爛啊，要換啊。 唔係啊，你仲睇緊電視啊？ 阿媽，你唔好再擒上上架床啦，重嘢唔可以擠上面噶。 好啦，而家係你公司咩嚇？咁多嘢都話唔得。 而家 home office 啊， 一樣要遵守辦公室嘅工作安全指引噶。 得閒聽下星期四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職安短劇。 辦公室工作想安心，妥善整理場地就要格外留神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早早，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早晨， 系啊，早晨啊，头先咧，我哋遇到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嘅，我哋咧啱啱咧就同阿祖咧就 hold 住条线嘅时候咧， 扑紧佢电话， 系啦，咁啊，系啦，就听到咩啊？ 我唔系，我就话啦，阿祖话诶 hold 住咯，咁跟住咧，咁我叫阿豪仔啦，即系豪仔要揿个掣咁 hold 住佢电话啦，咁跟住但系临 hold 之前咧，嗰电话 听到佢欲言又止。 天啊，即系咁样， 跟住我哋就已经 lock 咗佢条线。 跟住咧，我话俾唔翻条线，我系啦，我就俾唔翻条线。跟住我想问下阿，跟住我就话咁点啊？阿豪仔话，诶，咁你打佢个手提电话。跟住我话我咪打紧佢手提电话 hold 住咗。 最紧要系咧，我哋喺幕后咧，我哋喺度估啊。我哋话阿祖有咩想同你讲咧？临开麦之前，佢冇理由话喂，我未着条裤啊，可唔可以等等先啊？ 咁跟住佢就话打翻你手提电话。我话你条电话 线得好稳阵。 哦，好稳阵系嘛？咁你头先有咩欲言又止噶？我惊你有啲咩难言之隐喎。 系咯系咯， 冇，我只不过想问你哋开节目讲嘅第一条题系咩？等我可以准备。 系啊，跟住都嚟唔切，想话俾你听。 系啦，我哋一位非常有准备嘅 home office 嘅员工嚟噶嘛，我冇行山噶嘛，系咪先？ 系啊，咪行山都有准备噶，有强健体魄啊嘛。 咁但系问题，你有冇着翻件去街衫先？讲咗话唔好着睡衣噶噃。 有冇啊？ 我唔好理我，唔好谂住望我个身着嘅。 唔好谂住望你啊，真系。 俾你哋知嘅。 系啊，嗱咁啊，嗱先讲啊，今日咧又冻翻啲咯。 冻翻啲， 我觉得系冻翻啲啊。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63%。 你个冻完啊，十八度已经冻啦。 我冻啦，我觉得已经冻啦，真系。嗱，头先咧，阿祖就话喂，我哋究竟第一单想同你讲啲咩咧？我又有我嘅经历咧，呢次真系好过瘾。系我又有个人经历咧，今次系同咩咧？就系话。 钻石公主号有关， 唔系唔系， 啱啱今朝落机 咁，系失之而难系嘛？都等佢哋高兴、啊， 我都等佢哋紧张同埋开心嘅。但系嗱，依家再讲钻石公主号咧，我琴日咧就带咗我仔咧去睇医生， 系啦，跟住我就话咩事睇医生啊？呢段日子 系啦。 我哋知噶，琴日我哋咧一完成工作咧，曾志豪咧就飞奔话我要走啦，我要带个仔去睇医生。 系啦，但我冇话俾你听， 问唔到佢就飞扑走咗啦。 系啦，但究竟佢睇咩医生咧？其实咁嘅，佢就话咧可能佢眼仔碌碌得滞啊，佢就咧眼痛，咁咧就话好啦，咁眼痛咧就带佢睇个即系眼科医生啦咁样。 哎死啦！你连你嗰啲咩唔知咩病嗰样嘢咧？ 遺傳到落個仔度，個仔都會成日要睇醫生嘅 解。唔係，即係個仔咧都係話我眼痛痛啊，但係點解痛啊？我唔知道啊。 係啊， 咁唔知啊，求醫啦，啱嘅。 咁㗎，因為啲小朋友咧成日見到阿爸咧又話：哎呀，隻手又痛，隻腳又痛，條腰又痛，個口又痛嗰啲咧，跟住佢哋會有樣學樣。爸爸，我隻眼都痛痛啊，係咪呢啲咋？ 喂，阿祖，你講得啱啊。跟住咧，因為繼而咧，佢見到曾志豪成日話咧，阿嫂老婆我唔舒服嘅時候咧，佢乜都唔使做啊。咁所以真係有樣學樣。 攞 正牌 啊！ 所以 咧，即刻唔想讲呢一单题啊！ 唔系啊，佢讲唔到，因为佢唔知道要做啲咩。 做咩？你又眼痛咩？ 唔系佢头先唔知渗咗啲咩出嚟 啊！渗到笑都落啊！真系好啦，咁我谂住好正常啦，即系佢系去睇眼科啫嘛，佢眼痛啊嘛。咁我就带安子咯，我就带咗佢诊所度啦，登记晒咯。咁其实咧，我都要睇啊，我只眼都有痛啊，真系噶。咁我谂住，喂，啱啦，父子痛啊！八一人收费，二人受惠咁样。好啦，咁咧点知去到咧嗱，而家因为成个各行各业都系噶啦，佢多咗好多防疫嘅意识咧。一嚟到就话，喂，先填写外游记录先。咁啊，咋咋冧啦。咁我哋全部都冇啊嘛，咪 no 啦。咁佢而家谨慎到另一个位咧，就话，喂，你屋企人咧 有冇接触过其他有去外游嘅屋企人？ 系啦，你屋企人有冇先咁样？咁我争啲谂，哇 ，We are a family， 我所有听众都系屋企人嚟嘅，哇，点算咧？真系冇，我都冇接触过，系啦。咁我就都 set no 咁样啦。咁然后最尾一步咧就系量体温咧。咁啊嗱，佢系用嗰、那个即系 唔系而家一入嗰啲嘅诊所啊，好多嘅地方，第一步就即刻已经量咗体温先嘅咩？即系你一个体温唔合格，已经你唔好入嚟啦，唔好入嚟啦。 就系呢个位啦。嗱，因为一路填、哦、一路量啦。咁啊，佢点样量咧？就用嗰只咧，即系额探式嗰只嘅，即系咧，好似个 scan 巴曲嗰只咧。 哦 ，OK， 嘟你嘅， 系啦，就 嘟 你嘅，唔系嘅。咁啊，先嘟咗我啦。哇，好正常、啊。冇問題喎。 喂，記得你長期陰虛噶嘛？ 啊咩嚟嘅咧？陰虛 即係唔夠熱咯。 係咯，即係我知陰就嘛。係啦，心虛個 friend。喂，可在我呢個體質唔錯啫，因為佢一嘟完之後，啊爸爸冇事，跟住嘟個仔啦。咦，佢連續嘟咗五六下喎。跟住我話你部機係咪壞啊？嘟咁多下咁樣，點解嘟到咁上下咧？佢就同我講就話。你屋企有冇帮佢度个体温啊？我咩事啊？咁样佢话，你自己望下咁样。我话冇37.几啫嘛，每日 37.几先。 系啦，37.唔记得咗第一次。 哎呀！ 跟住佢就，我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因为咧，我哋呢度净系可以接受咧，去到37.2-3咧，就当 max 噶啦。佢话你过咗，跟住我话即系咩意思啊？我仲唔明佢讲咩咧？ 咁即系话你热咯个人。 系啊，佢话你个仔发烧。 系咪有微烧？未唔好，未至于发烧微啫，可能。 佢讲嘅时候就话你个仔发烧，我个仔发烧，我冇理由。 讲下点？你戴晒口罩嗰啲未啊？ 咩罩都拎埋出嚟咁啊！ 我戴晒啦，我戴咗好多个。 系啦， 我好保护啊，好危险啊！ 危 险 啊！ 阿祖，你咪救我。 系啦，我话发烧唔系啊嘛。 Covid 咋？ 咪咯，我话喂，佢鬼胆精神。跟住咧，我话系咪行得上嚟熱咋，跟住個姑娘又好好心喎，佢就話：你坐埋一陣先，15分鐘之後幫你再量啦。 有冇邊個冷氣位佢吹啊？ 冇啊，嗱，咁咧嗱，跟住我又傻喎，咁我就話：咁佢如果熱嘅坐一陣咪得咯，心靜自然涼啊嘛，我就咁坐喺度啦。我咩嘢都冇做喎，就係坐喺度叫啊，咁你睇住電視先啦，咁樣望下一陣，15分鐘之後再度。跟住今次知唔知幾多度啊？38.3啊！跟住我話：唔係啊嘛，喂，有冇發燒？急剧升咗成度几，跟住我话咁即系点啊？姑娘佢话，我谂你带咗睇普通科医生先。咁然后我就话啦，咁啊，可唔可以咁啊？嗱，我睇咗眼先，咁我跟住我先再同佢睇下普通科得唔得啊？ 佢话诶，此地不宜久留，唔得。 冇错， 你一定要处理咗佢个热先，睇佢系咪兼发烧。 佢话唔好意思，佢话咧，因为如果你个细路咧系发烧咧，你咁样摆喺我哋喺诊所度咧系唔得嘅，系危险嘅。佢话你处理，系啦。咁跟住我就话。咁啊，咁梗系要走啦，咁我就带佢走啦。一路走嘅时候咧，我一路就有啲奇怪，话冇理由噶，好地喎，真系咧打冇冲打呼咁精神噶。咁我梗系打翻问我老婆，我突然间谂起啦，我老婆就话佢而家咪好眼瞓啊。我话系，佢话你唔记得咗细路一眼瞓咧，额头就发热嘅咩咁啊？嗱，啲妈妈可能有呢啲经验，真系。跟住我系啊，原来好 冇听过， 真系好古怪喎。嗱，咁跟住我就话 豪仔，你咪应该长期发烧咯，系咯，你冇 眼瞓，但我一眼瞓，依家瞓得着噶嘛？咁我话喂，咁点先？然后佢话我老婆问头先佢热嘅时候咧，你点样帮佢散热？我话。唔系坐喺度心静自然凉咧，佢话你有冇除一件外套？我冇，个冷气惊冻啊嘛。 你又真系二人八，将自己冻咧摆落个细路度，咁咪即系话有种冻系阿爸觉得冻咯，又系。 跟住我老婆嚼到我咧，然后我就话：喂，嗱，唔好嚼先。佢都同意，佢就话：佢话不如真系睇咗医生先，因为你都唔知真定假噶嘛，睇咗普通科医生啊。 同埋其實因為咧都已經係探測過彼此嘅體温咧，已經係去到成38度嘅話咧，咁你應要睇個醫生又合理喺呢啲咁樣嘅非常時期係咪？ 咁跟住因為好彩咧，嗰頭咧去到旺角咧，其實隔離有個相熟嘅兒科醫生啊睇開噶嘛，即刻打去落 booking 咧都唔。 你邊區都有？ 係咯，區區都有。 人哋啊，唔係咯，人哋區區 我人面好講嘅真 係。人哋可能啲男人啊，區區有好舊傷好，你啊區區有好醫生。 唔係，人哋就區區有湯飲嘅，我區區。有藥水飲嘅，咁我去到兒科醫生度咧，又即刻扎就咁掛號啦。跟住咧，佢就又係一輪登記，又係你全部要都係非香港啊，非接觸啦。跟住一嘟，佢就用咩嘟咧？ 耳仔， 探耳仔嘅。佢一嘟就話36度幾冇燒， 哇！爭兩度、啊， 我唔係啊嘛，我話你度多次啦。跟住佢再度，佢話喂。去到最盡嗰個咧，都係37.2啫喎。佢連續探咗耳仔咧，探咗幾次都係。跟住佢就問我，其實你哋睇咩病嘅？ 冇啊，你話冇燒。 我睇下有冇發燒啫，冇發燒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醫生費我唔俾。 唔係，跟住我就老實，因為熟啊嘛。我同佢講話，其實我帶佢睇眼嘅，但我遇到頭先個抽情況，就想頭先五分鐘講一次俾佢聽，佢就話：哦，佢話額探式咧係有呢個問題 嘅。嗯，即係好容易有落差嘅。 有冇话个落差有几多度啊？ 咪两度咯，头先我36度幾去到最尾38度幾啊嘛。 喂，如果压探有两度嘅话，咁其实平时我哋压探系冇意思噶。 你记唔记得？ 可能嗰个人探到话36度，其实可能佢已经系38度噶咯。如果系咁样嘅话， 就咁样。你记唔记得琴日咧？我咪同佢做节目咧，我咪话有一单新闻咧，就系话有个打工仔啊，佢就翻 office 就系嗰个咩巴拿马定巴丹拿嗰间贸易公司啦。佢因为佢出现咗之前有确诊啊。咁佢个公司咧就有体温探测喺个大厦门口已经闸住，咁琴日嗰单新闻咧就系话有个打工仔放完 lunch 定系唔知朝头早咧，佢翻去嘅时候咧，俾人一嘟就系额探色咗，喂你发热，那个打工仔话喂我咩事都冇喎咁样，咁然后咧嗰个人就话你而家总之发热，咁咧个打工仔咧新闻埋嘅，佢就话佢狂饮水啦、泼扇啦，等自己嘅表面体温咧终于降翻正常咧，再嘟先俾佢入去。 你即系譬如我每次翻嚟 翻工嘅真系， 唔系冇计嘅，你去到门口唔翻工咁啊好大件事噶嘛。 其 实 你等 于 我啫嘛， 你真系有发烧，你应该真系唔好翻工。 唔系，但系因为自己知 饮水即刻降温。 唔系，但系因为自己知道咧，你系有冇因为发烧，其实嗱个人都发过烧啦，你唔会有一个情况就系话我唔晕啦，自己又唔热啦，手脚又冇。又有力啦，但系你话发紧烧噶嘛，系咪？ 即系就等于我啫嘛，我每日翻嚟咧，可能咧你入嚟都我都做唔到我噶， 一定翻唔到工， 因为我缝缝声热到出晒汗噶。 同埋最紧要，因为咧我用咗真系去咗个诊所度，佢用咗二探咧，佢 check 咗两次，佢话真系冇发烧。 你有冇叫医生写证明话你个仔冇发烧，跟住去睇翻眼咧？ 嗱好啦，猜我是谁，究竟得唔得？ 300蚊医生 究竟究竟得唔得？得唔 得？ 得。阿祖话得唔得？ 因为你相熟噶嘛又。 同埋，我覺得咧可以攞到張醫生紙之餘咧，就去到嗰間睇眼嘅醫生同佢講，不如你試下咧探佢隻耳仔，唔好用探額頭嘅方法咯。 啊、可能嗰人哋未必有嗰款嘅耳探機嘅。 哇，唔係啩？醫務所冇 唔 係 話眼啊喎，睇眼 嘅。 係啊， 眼嗰個平時，因為其實我估而家係非常時期，大家先至會加咗一個咧，就係探額頭嘅。平時如果真係要探熱嘅話。屋企都有啦，冇理由医务所冇啩。 嗱，但系咧，但系咧，于是乎咧，我就问嗰个普通科诊所啦。嗱，即系我觉得大家咧，各位家长都可以留意一下，究竟做唔做到呢样嘢 嘅。可以嘅，因为你真系兼探咗，系真系冇烧噶嘛。 系唔得嘅。 吓， 佢系唔会帮你开健康证明，因为我觉得好合理嘅。 咁你依阵子你哦，即系话呢阵子冇烧，唔等于下一步冇烧系嘛？ 咧好合理嘅嗱，佢证明你有病就得，因为你呢一分钟咧，你真系有病啊嘛。咁我同你讲话，你而家感冒，咁你攞住张医生纸话你感冒。就好地地，但系你同人哋讲话我冇病，冇病嘅手尾真系大好多。因为如果人哋话我冇病，于是乎你可以做好多嘢。点知原来你中间， okay. 你可能你而家你搭程车，中间中个招咁，呢个医生咪咩大镬咯？佢、就话咧，对唔住，我系唔会开到俾你嘅。 哎呀， 哪怕咧你话打个电话咧，喂，你好啊，我系陈医生啊，都唔得嘅。咁咧佢话佢只能够话 你可以要求好似阿祖咁讲，佢话你最多要求眼科医生咧，会唔会提供耳探式嘅？咁咪帮一帮你咁样。咁佢好人啦，佢唔收钱啦，因为咧其实我只系登记啫嘛。咁佢话喂得啦，你都冇嘢睇过，你度个耳仔你走啦咁样。 OK OK， 我觉得咁样，如果再搵阵起见嘅，自己私家刀自己带支耳探嘅， 都唔会噶，都唔会噶，因为原来佢呢个医生都俾个建议我咧，佢话。佢话你有心理准备，你无论用咩方法咧，佢都可以净系信佢自己嗰部额探机，因为呢个系佢嘅政策，佢有权觉得呢个系最稳阵。喂，你自己攞支水人针啦，喂，我塞落 pat pat 度，佢唔信又可以唔信噶嘛，啱嘅。咁于是乎，我唯有点做咧？我话好多谢你。咁我同阿仔讲，阿仔呢铺冇饭啦，原始心静自然凉大法。在楼下 lobby 坐到够钟为止。 你我咪话咧，有冇事坐喺 乜嘢都唔喐， 冷气位嗰度，跟住又冇病变又病。 最紧要咩咧？因为阿仔中意喐啊嘛，我话阿仔嗱呢铺稳稳阵阵。 你冷静啲， 你坐喺度唔好喐，你千祈唔好好似平时咁咧耍套拳咁样咧，我话真系睇唔到医生噶啦。 你冇同佢除衫啊？ 除咗件外套啦，终于都、今日坐喺度啦，五分钟、十分钟。凑够廿分钟，跟住话嗱仔搏一搏，呢铺真系揾命搏。我哋唔好喐，你而家由呢度搭 lift 上去，如果你同我耍到红拳咧，就全功尽废噶啦。跟住佢话系咪唔喐得？我系啊，你唔好喐，你喐去啊。跟住我慢慢行。 佢先生唔好喐。 一入到 lift 度咧，仲想跳，话唔好跳啊！你一家又跳点算啊？跟住然后咧，哇！即系我未试过咁紧张。 即系话行咗入去，死啦！究竟测试结果得唔得咧？咁 跟住然后咧，再揿钟敲门，我话医生又系我哋啊，系又系我哋发烧父子啊！我喂，真系 其实嗰啲护士可能已经咧只眼系唔见到咧，你发烧就翻屋企啦， 咪咯， 你 又再嚟医 生走啦，呢个咩啊爸嚟噶？ 咁真系冇啊嘛，跟住我就将成个古仔讲一次俾佢听，咁佢都信咗，因为你走咗咁耐啊嘛。然后我话你再探多次啊， 你走出去食个下午茶。 我话你再探多次啊，我话如果仲系烧嘅，我哋就走啦，唯有我话系啦，我话我都唔敢啊，因为我睇咗医生，佢又好心，但系我同佢讲话，你有冇耳探机啊？佢话冇。佢得牙探真系，因为原来咧，有好多人觉得牙探系最方便噶，因为牙探咧，你又唔使换嗰个耳盖咧，你几乎净系抹一抹嗰个 scanner， 同埋都唔使贴实你噶嘛。咁佢就再探，哇！你知唔知嗰刻咧，我就好似睇台庆咧攞锁匙抽大奖，系啊！究竟呢日私人房车系咪我咧？咁样 冇笑冇笑冇笑， 一嘟果然变翻绿色。 哦， 三十六度几，我话啊，真系佢静咗落嚟就冇事啦。 唔系，同埋小朋友真系咧比较热啲嘅。 真系啊，好彩。唔系，我觉得呢个经历系代表咩咧？真系可能有好多人咧，好似我睇医生系啦，琴日嗰个打工仔入到公司门口都俾人拦住咧。其实可能而家你有好多唔同嘅场合咧，如果你都需要话通过体温测试先可以俾你进内嘅话咧。你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究竟准唔准啊？ 唔系，同埋咧， 真系准唔准确呢样嘢？ 真系嘅，而家佢就算入铺头啊，即系譬如你想去买嘢咧，我嗰日都话落去旺角嗰间几间铺头都系行入去睇鞋啦， 都要量量体温啊！ 睇化妆品公司咧，佢就唔好意思啊，我 拉拉嗰啲都要啊， 系啊，佢话可唔可以同你嘟嘟啊？咁我话 OK 唔介意，因为大家保障啫嘛。 但你应该入唔到去咯，你次次都 唔系好彩，我当下子咧就心静自然啦，我冇跑， 系咯，你破晒线咁样噶，你咁都入到去， 好彩得过关。 哇，真系好彩啫，呢个真系而家多咗呢份谨慎之后咧，会有呢啲笑话，但我觉得系啱嘅，你都要保障佢嘅，真系。 稳阵起见啦，所以大家咧要当去嗰啲睇医生嘅时候咧，大家唔好急，慢慢来，慢慢行去。 系啊，我几想嗰阵时播我哋嘅主题曲啊。 和气生财， 好啦，和气生财，我话嗱，我哋一齐慢慢嚟，和气生啊财，咁可能咧就会可以静到落嚟啦，真系。呢、這个小小嘅分享咧，唔知道各位家长啊，如果你嚟紧啊。真系可能有需要去做检查嘅，你都要慢慢处理好你小朋友过热嘅表面体温。 你一秒，暖火变疾烧，冰水射亦不息，体温如爆表，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晕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取消，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 系林子祥啊，爱到发烧啊！今日我哋又有一啲咧打气呼吁区。 系啊，希望咧在家工作诶，即系要凑住细蚊仔，但系冇工人姐姐嘅你啊，系啊，究竟而家咧你嘅状况点样咧？你气啊，定系话啊，其实 O K 咁样？ 唔系，因为特别系讲紧咧，当佢唔使翻学，又冇补习嘅时候咧，唔系讲紧佢照顾，系讲紧咧学习上面，大家啲家长咧点样喺屋企咧嚟帮佢 download 啲教材嚟教佢咧？嗱，一阵我哋慢慢再同你呼吁，电话号码1872388，稍后再见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香港居民的首架包机，今日早上8:30左右抵达本港国际机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机场有106个港人，全部人对新型肺炎检测呈阴性反应，目前仍有20多人未决定是否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返港。他说下午会有另一架包机，目标是今日之内接载所有港人返港。他又说无论如何都会准备有第三架包机。李家超说，钻石公主号上共有364个香港人，55人已经确诊，另外33人是紧密接触者，他们需要继续留在日本检疫，会有入境处的人员照顾。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被问到有没有内地人要求乘坐本港包机，他说暂时没有，又说要以正视听，重申香港优先，如果有特别的情况会作人道考虑。李家超表示，决定安排包机由始至终的考虑都是香港人，之后有不同的政府代表提出是否可以接载其他人。他强调今次是通过外交途径促成事情，如果有可以的容纳空间，如果有需要，无论是澳门人、内地人抑或台湾人，当局都会考虑，但首要是香港居民回港。至于在火炭骏阳村检疫中心的工作安排，李家超说警方负责保安并且监察有没有人违反检疫令，民安队负责管理，医疗辅助队协助医疗查询。离开钻石公主号邮轮搭首班包机今日早上回港的港人，将会入住火炭骏阳村接受强制检疫14日。屋村的外围有被2米高的大型水马围封，今日早上周围警力明显增强，有防暴警员巡逻，一批警员在屋村商场地下入口驻守，设柜台为出入的人士登记，早前都曾经有救护车停泊在内。另外，警方在另一边黄竹洋街通往桂地新村的一段路设立了警岗，在主要通往屋村的一段火炭路又设置路障截查车辆。 本港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持续增加。对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寻日形容本港疫情受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并冇回应有关嘅讲法系咪正确，重申当局不断监察疫情，亦都已经不断扩大监察范围，相信可以减低社区传播嘅风险。陈肇始又话，根据专家组嘅意见，应对疫情采取围堵政策，即是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他提到本港目前60多宗确诊个案之中，部分并没有外游史，因此当局早前已经决定要扩大检测范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04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33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3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07.6跌3.8，汇丰控股56.7跌3毫，阿里巴巴214.6升6毫，比亚迪股份52.5升4.4，美团点评101.6升1.2，友邦保险79.15跌6.5，中国平安90.55跌5.5，建设银行6.51跌4仙，中芯国际15.52跌2毫。盈富基金27.7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1.32，瑞士法郎0.983，澳元0.664，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08。已经平均指数报23607点，升207点。港金现价报149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9.52美元，卖出161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喺港岛啦，柴湾嘅永泰道有水管更换工程，咁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咁要改经嘉业街啦同埋常安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西区走廊水街方向坚尼地城、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平上水、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啦，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练跑比赛都取消咗咯，迟啲先啦。 哎，等下年抽中啊，有份跑啊，先再练过啦。 下年佢搞得成先算啦。 边个话要有比赛先要练跑？拒绝停步，因为有种信念叫跑。 电视节目《有种信念叫跑》二，今集请嚟乐队 Color 的主音 Sammy 出战我跑5K 名人挑战赛，分享佢踏上跑途嘅初心。 星期日晚10点， 港台电视31。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火勢，我呢個拍檔真係好得意嘅，真係佢人生嘅經歷咧，真係咧好豐富，好奇怪。就連帶阿仔睇醫生，佢都有一個經歷啊，係啊，點解呢？因為佢呢個人係好特別嘅，佢遇到任何事情咧，都喺佢身上面發生咧，都可以好出奇嘅。嘿 ，OK， 希望佢阿仔咧，同埋佢兩個啦嚇，兩仔爺啊，係冇事咧，隻眼啊清清楚楚睇清睇咗所有嘅事情，咁啊好等佢哋咧嚇可以健健康康。我哋希望阿仔快啲好翻啊，嗰隻眼仔。我哋有請琴日啊盡咗佢爸爸嘅責任，帶阿仔去睇醫生嘅曾志豪。 唉，讲起两父子去睇医生，我简直就系满纸荒唐辛酸泪，我都冇话俾你听。我喺度做下眼睛检查嘅时候，喺隔篱等紧我嘅阿仔，突然间话：爸爸， 我要去 Vivi 啊！ 我嘅检查就咁就终止咗啦，阿仔，你觉得 Vivi 真系价值连城咯？价值连城嘅当然就唔淨係指嗰督 Vivi 啦，价值连城嘅梗係讲緊嗰啲口罩同埋厕纸啦。但係呢唔知呢一排呢，当大家呢好似睇緊嗰啲股票行情呢，啊究竟呢即係今日呢一隻股票啊，呢一隻 Mask 呢一隻股票呢升咗几多呢，同厕纸呢简直係互相辉映嘅时候呢，嗱呢个价市呢就有升有跌㗎嘛。我哋今日见到呢就好大嘅喜讯啊。其中一份报纸的标题写着口罩货源急增，炒价暴跌六成，耶、yeah! 我想大家是第一次见到一些东西插水式下跌，你是会这么开心的。你想想如果是股市暴跌六成的，你简直是哀鸿遍野啦。楼价如果是暴跌六成的，你更加是喊得一阵阵啦。即如果你人工暴跌六成啊，人手裁员暴跌六成，你所有东西你都是喊的。但唯独呢一次，你会觉得喂，口罩炒价暴跌六成，你第一句先讲就系正，第二句就会讲抵。如果你想狠啲嘅，你就会话好抵。系点解会咁样啊？因为你真系知道咧，喂，佢个价钱系唔应该俾人炒到咁高噶嘛。即使你扣除嗰啲咩货运啊，嗰啲咩全球大家嗰个紧凑嘅价钱咧，都唔会去到1980蚊一盒口罩噶嘛。呢个大家都明嘅，因为咧有啲朋友到而家咧，佢仲系会比较同情嗰啲药房咧，就话咁可能人哋都挨好贵价咧先买到翻嚟咧，唔通蚀俾你咩？但系当时大家已经话啦，简单经济学原理，如果你要零售价卖到1980蚊，你先至围到皮嘅话，咁即系来货价系几贵先得噶？会唔会来货价要1000蚊咧？俾你赚一个得好唔好？1000蚊嘅来货价，你够唔够胆入啊？你唔会噶嘛，因为你唔会有信心可以真系攞到2000蚊卖出去噶嘛。咁即系话佢入货价系肯定离佢呢个1980蚊系有108000里远啦。咁我哋就会用常理推断。呢、这个系炒价啦，咁所以今日咧，而家大家见到咧嗰个价目表咧，真系犀利啊！譬如佢话咧，2月7号嘅时候咧，可能一盒口罩咧，50个就卖咧498蚊嘅，几贵先得噶，系咪？5蚊个咁就系嗰度，唔止啊，10蚊个啦，已经去到2月12号咧，隔咗一个礼拜度咧，一盒50个嘅口罩咧就变咗298蚊，系咪啊？跌咗200蚊，嚟到今日，即系琴日喺铜锣湾嗰度，呢、这个口罩咧。就由498蚊嘅高峰跌到180蚊，足足跌咗300蚊。哇！呢啲简直即刻想唱一唱 Eason 嗰只《高峰的快感》，刹那失陷，真系失陷啊！但你又好心凉嘅，因为你觉得你早知道你就唔好咁炒咁贵啦。你谂下，如果你由2月7号嘅时候，你买180蚊50个口罩，其实你都有赚啦，系咪？你肯定系有赚嘅。如果嗰時你肯咁買嘅話，你唔使擲貨，因為我諗180蚊有50个咧，都有人肯買嘅，因為咧即係都唔算話太過分。其實你要將心比心， 系咪所有市民咧喺呢一个咁危急关头咧，都仲系会价低者得咧？你放心啦，我哋又唔系做官嘅，系咪？我哋点敢同你价低者得啫？我哋明噶，其实我哋大部分嘅消费者咧，佢哋都会肯即系酌量咧加翻啲价出去噶。不过冇谂住加到成只居都俾你食埋咁解啫。咁所以而家咧，你就见到啲价钱咧，包括酒精搓手液都系噶。有啲咧就由原本咧180元嘅酒精搓手液咧，都跌到咧变咗80元一支。嗰啲细支装嗰啲咧，亦都由原本80元咧，就变咗40元一支。喂，点解啊？咪因为而家冇人买啊嘛，而家大家精咗啦嘛。你谂下呢几日咧咁多唔同嘅界别咧，都话有口罩啊，话可以发售啊，无论系即系叫成本价啦、派啦，定系咧即系酌量都加少少钱咧。喂，你真系每一日。是每一日你都见到呢有口罩供应㗎喎、哦。所以你而家唔夠膽講呢就话好充裕啦。但係起码同2月7号相比呢已经差好远啦，係咪？所以呢我觉得你除咗呢希望大家唔好再发呢啲咁样嘅港难财之外呢，我哋要有个信心啊。因为点解呢连炒价都可以由高峰回落嘅话，我哋要有信心咧，疫情都好快咧会由高峰回落嘅。最紧要系咩咧？我哋永远都讲呢句嘅，喂，你一定要同佢斗长命啊！如果你第一日买咗嘅话咧，你咪就俾嗰啲即系真系可以叫奸商啊，咪赚到笑呵呵咯。如果你肯挨一挨，咁当然你有货挨先挨到啦，你就可以挨到咧，佢自己都要受到惩罚啦。而点解你可以挨到呢？因为我哋嘅市民可能都会守望相助，大家互相都会捐赠俾对方噶嘛。所以去到最尾，你会知道香港挨得过去靠嘅咩？咪靠你我他咯。风头火势，佢一嚟有你我他嘅资助，二嚟佢本身就系呢个师奶精明眼啦，佢唔使睇眼科医生啦，我望一望都知佢只眼最精明啦，所以498元嘅口罩，佢山穷水尽啊，佢都唔会买嘅，必要时啊，佢最多咪 home office 咯，系兼 home office 咯，有嘢要食饭嘅话，阿祖啊，你会唔会可以送个外卖过嚟啊？我哋有桂花田， 啱啊，点解佢哋可以卖到咁多咁贵啊？即系有口罩可以卖到咁贵啊？唔系就系冇监管咯，咁点解可以又可以买到咁高咁贵？系因为有人争，有人抢咯，所以大家真系啊，唔使急，慢慢来，等佢哋咧炒到窿晒，睇佢入货入得贵啊，嗱起又似佢。嗱，而家香港咧好多朋友咧就在家工作，我哋啊早早咧吓，我哋都三个咧分别都试过啦吓，咁啊少咗搭车嘅时间，其实每日咧你哋系多咗，我谂最少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多咗出嚟，你会做啲咩咧？会瞓觉多啲，定系落嚟做运动，定玩多一个钟，定系 hea 多一个钟啊？嗱，其实可以咧。这个礼拜搵一个钟啊，不如用一个钟头时间睇下呢屋企有啲乜嘢买咗返嚟你係冇食到，又或者呢朋友送俾你但係你又唔鍾意食，唔係好鍾意食咁样，分分钟都可能搵到3、4、5、6、7样嘢出嚟㗎。咁如果有嘅话，又不妨上下网睇下屋企附近有冇食物银行收集箱，咁又或者呢有啲参加食物援助计划嘅社福机构啦，佢哋呢欢迎大家呢将未过期啦，又或者同埋未拆封嘅，仲有其他捐赠嘅要求噶，麻烦你哋自己上网睇一睇食物捐赠食物嗰个条件系啲乜嘢啦，好等咧啲机构咧可以尽快咧将一啲物资送到去有需要人士嗰度。咁啊喺新加坡咧，佢有一间咧慈善机构咧就快将佢有间慈善机构咧就开咗一间咧名为咧善良社嘅铺头。咁啊，善咧系美善嘅善，良咧就系粮食个粮。咁啊，呢间咧善良社咧，佢里面咧所有食物咧都系嚟自有心人嘅捐赠啦。由于咧过往咧社福机构咧送出嘅物资咧，全部都系咧预先包装好一 pat pat 咁样送出去嘅，咁啊方便工作人员运送啦。但由于咧预先包装好咧，就会令到收件人即系收到有需要嘅人啦，就冇得选择。分分钟咧，十样嘢之中可能得六样嘢系啱嘅，其余四样咧就可能会浪费咗，可能佢摆埋一边啊咁样。为免咧有呢啲情况咧经常出现啊，造成咧大量嘅浪费咧，佢哋决定咧开呢间善良社，俾有需要嘅人士入去里面咧可以拣佢自己想要嘅东西。 一来咧，受惠嘅朋友拣到自己嘅心头好，合适佢自己嘅嘢啦；二来减少浪费；三来咧又唔使职员咧就再做一啲叫做包装嘅工序啊，因为佢哋 pack 好晒，好似福袋咁样，一举记得嘅系咪？咁样咧系咪人人都可以入得去攞啊？哦，其实话明有需要人士啦，咁佢哋咧就每次都会出示一张咧证明卡，咁证明你系合资格人士咧先可以去拣嘢食嘅。咁啊，访问翻发言人问：哎呀，点解你会开呢间铺头啊？咁样。佢就话啦，希望受惠嘅市民咧都有翻啦佢哋嘅基本嘅生活尊严。嗱，讲起呢个生活尊严咧，就系啦，嗱，而家喺香港嘅疫情之下咧，唉，好多人咧，不论老人家啦，七老八十，一家大细，有病冇病嘅，都试过去排队去扑口罩、扑厕纸、扑米、扑漂白水、消毒用品等等啦。咁我哋嘅生活尊严又去咗边度咧？今日咧，政务司咧，佢就喺议员嘅咨询之下咧，问下政府应付疫情处理系咪要有问责或者系道歉啊？咁司长就回应咗一句，就话啦，政府一向咧好谦虚嘅，如果咧有地方做得唔好，希望咧市民包容，佢哋一直都好努力嘅，真系好想知道政府叫市民包容啊，定系纵容咧？点解包容同即系点样去包容同埋包容啲乜嘢咧？咁因为咧喺坊间呢段日子嘅时候咧，好多见到啲文章都会问：点解旧年啊？点解有源源不绝咁多嘅催泪嘅嘢啦、发射嘅子弹啊？呢啲咧即系伤害市民生命嘅物资咧，可以充足到源源不绝啦，唔好见佢话缺货啦。但而保障市民健康嘅口罩、基本生活用品、食品，系要社会各界人士去帮忙。市民要去撲嘅咧，我哋嘅生活尊嚴幾時先有得攞翻啊？ 如何面對曾一起走過的日子？現在剩下我獨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 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听过刘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即系呢首歌咧，平时听就即系好似好简单啦，几个字。但如果配合埋头先阿田个风头火势咧，你都会觉得哇，系呢、一起走过的日子真系好不容易噶、哦，唔使讲上半年啦，你净系讲呢一个月啊，你走得完嗰啲厕纸同埋口罩啊，你已经即系觉得哇难过登天。 系啊。 咁啊，但系而家咧日子仲系有啲艰难，因为点解咧？一起走过咧，没有翻学的日子。 系啊，因为教育局咧又再将三月二号嘅日子咧就褪迟到去到最早就是 三月十六 号 啊嘛，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咧有呢个 打气区， 抗疫打气区啊，咁咧就话咧，因为停学啦，咁好多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咁咧，即系大家咧都要即系啲所有同学仔都唔使翻学啦， 系， 咁在家啦， 冇错， 点算咧？咁样 系啊，嗱，究竟在家咧，即系而家唔系讲紧话你点样照顾佢起居饮食，系讲紧话咧，你点样可以令到佢咧唔好净系喺度玩？因为如果你话玩，咁我都识啦，我一日开廿四小时电视，系咁同佢打机 ，OK 噶。听讲话咧，嗰、那个任咩堂咧，佢话佢话而家炒贵咗倍啊嘛， 逆市之后缺货咗啦， 就话啲人可能系因为即系 home office 嘅关系冇嘢做啊嘛，但僆仔唔得啊嘛，咁、所以咧，究竟啲家长咧，佢哋喺屋企点样为佢哋嘅小朋友咧，即系准备学习，因为毕竟而家仲求学噶嘛，咁啊所以可以欢迎大家咧，即系如果你系家长，你可以打你1872388。如果你是老师呢，你都可以打嚟，因为点解呢？我知道呢有好多嗰啲教育同行呢，佢唔係可以放假。 佢唔得，佢哋虽然话即係冇食唔使返学， 是啊、 但佢哋一定都唔可以话去玩啊。 但佢可以做咩呢？佢係要呢每一个定时定候呢要交条片呢。譬如我昨日都讲呢、我有一个朋友佢做国际学校嘅老师呢，佢就係要用呢一个拍片嘅方法呢，好似话我有啲网上嘅资源呢就分发俾呢佢啲学生囉。可能咧就等啲学生见到佢啊，你今日就教呢个常识啊，呢度教啲嘢。咁、所以如果你系教育同行咧，欢迎你可以打嚟1872388咧。喺而家呢一个唔使翻学嘅日子，你哋又点样主动提供翻一啲咧，即系学习嘅知识咧，俾啲学生嘅咧？ 系啊，即系各位老师啊，又或者各位同学仔，我知道你而家喺屋企睇听我哋做节目嘅，都可以打电话嚟讲下，究竟你而家喺屋企做紧啲咩啦？咁或者各位家长。你因为啲细路仔唔使翻学，而你又要翻工嘅话咧，咁你点样处理呢啲事情咧？ 系啊，咁我都有download 一啲网上嘅教材咯，咁所以我相信咧，应该大家都各出奇谋咧。譬如可能你已经准备咗一啲即系历期课程喺你屋企噶啦，分分钟。 其实咧，坊间喺网上面咧已经多咗好多咧，就话啦，哎呀，在家冇嘢做啊，又唔想仔女打机啊，系有好多个方法同佢哋玩噶。 系啊，嗱，咁所以咧就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嚟嘅，我哋十一点之后咧就慢慢听你电话。 系，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又要讲下你家事啊！而家想 系啊，点啊？ 想讲你家事啊？知唔知边度家事啫？ 哎呀，点啊？英女华啊？ 英国啊？英国咧，即系嗱，其实有好多人咧，因为早轮嘅社会问题咧，都想移民咁样嘅。咁咧，但系因为咧，原来咧话佢哋嘅移民政策咧喺脱欧之后咧有重大改变。 系啊，因为咧佢哋就想啊，即系咁嘅，见到佢哋有咁嘅谂法嘅就系低学历嗰啲咧就唔使留低啦，高学历嗰啲 冇错啦，咁我今日见到咧呢好大版讲，好大版嘅报道咧，就话英国嘅政府咧就话喺脱欧之后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佢哋已经即系通过咗啦，咁就话咧有嗰个移民计分制嘅方案咧，就话俾你听咧，佢哋要摆脱依赖欧洲廉价劳工嘅呢个措施，咁咧就要专门好似阿田话斋咧吸纳啲即系所谓劲人嘅。咁咧，佢而家 所有嘅即系地區啊，或者國家都係希望咁樣噶啦，即係譬如好似我哋都有噶優才計劃。 冇錯，係啦。咁啊，佢有個最新嘅計分方法嘅，好簡單嘅啫。佢話個方法咧就係話， 我有个表俾你嘅，每一个条件咧就会值几多分。咁然后咧，你要喺成个表里边咧，你要得到咧三项嘅条件。然后加埋嘅总分咧，要得到70分咧，你先至可以攞到嗰个咧，即系工作签证。 我攞咗工作签证咋？ 系啊，工作移民啊嘛，因为佢而家其中一个方法可以，譬如话输入专才啊嘛。 佢呢个签证系一个移民嚟嘅。 系啦，咁咧嗱，我哋而家简单读下咧，你可以睇到咧，究竟你有冇机会攞到分嗱？即系讲多次咯。 系。 佢里边咧有 七十分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九个 item 嘅。 系。 九个项目里边咧，有其中几个咧系属于必须嘅项目，你一定要有嘅。然后咧，仲要加埋其他项目咧，要加埋七十分先得嘅。好啦，第一个就系、是。你要先有雇主聘请你，呢个必须条件嚟嘅。 当然啦， 系啦，呢个值二十分嘅，因为你唔可以话喂我好劲噶，我去到一定大班人请，但其实未有嘅。Sorry， 冇嘅。好，第二个 二十分啊， 二十分职位所涉技能嘅水平咧已经达到要求啦，咁都合理，即系你嘅职位嗰、个技能水平咧，譬如话我整水喉 嘅， 我整水喉，你都有认证噶嘛？你如果冇嗰个水准嘅，咁你话我净系识开水喉嘅啫，我唔识整水喉嘅。咁又唔得啦。 咁啊，二十分啊？ 二十分，呢、okay. 个系必须嘅。所以如果你有投呢两项咧， 即系其实楞即系一站式噶啦，有老细请，你有认证佢嗰个。 唔系噶，你有权个雇主请你，但系你可能纯粹觉得你靓女啦，确实请你个靓女翻嚟整水喉，你咩都唔识嘅都得噶嘛。系啦，咁第三项咧就系话英语水平要达到要求，呢、 啊這 个都系必须嘅。 佢哋要考嗰个 IELTS。 系啦，呢、這个只系值十分啫。好啦，跟住咩咧？年薪就 系 24000英镑到23000英镑，呢、這个咧都系必须条件嚟嘅。但系就算拥有呢个咧，都系零分啫。呢、這个唔计分啊。 咁讲嚟做咩啫？ 但系你都要必须达到呢个条件啊！如果你连呢个钱都冇嘅话咧、 okay, ， 你话我去到搵份工咧得5000英镑年薪咧，对唔住，唔会俾你过去，因为呢个唔系属于专才。 咁廿几万起啫，系啦。 然后咧，你要去到年薪咧，去到25000几英镑咧，先至有十分。 系。 如果年薪去到25600以上咧，就有20分。 哦 ，OK。 属于人手短缺行业咧，就20分。 哦 ，OK。 有相关博士学位咧，又有10分。 系。 拥有相关嗰个 STEM 嗰个博士学位咧，又有20分。 哇。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想移民去英国，你要自己慢慢计。 了，翻货无期，已经喺全球搜寻合适嘅物资。他又說因應的情況，在過去一星期已經削減5-7%非緊急服務，每日大約有10000個病人受到影響。南韓新增31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有30宗來自大邱市和鄰近的慶尚北道，另一宗來自首爾，累計82宗。南韓政府表示疫情進入社區傳播階段。南韓疾控中心表示，在大邱和慶北地區的30宗病例，其中23人和早前確診女子常去的教會有關，另外2人在慶北青島郡的一間醫療機構確診，正是了解其餘的5宗病例。韓聯社報導，疫情出現社區傳播，當地將會面臨負壓病床、醫護人員等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防疫部门考虑同地方政府协商，将患者移送至周边地区的医疗机构。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91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439.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8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09.8跌1.6，汇丰控股56.8跌2毫，阿里巴巴214.4升4毫，比亚迪股份52.3升4.2，美团点评101.5升1.1，中国平安90.7跌4毫，友邦保险78.95跌8.5，建设银行6.5跌5仙，中芯国际15.5跌2.2。盈富基金27.65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5，英镑10.033，瑞士法郎7.906，澳元5.162，加元5.874，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你好啊，桂花电灯自由系啊，阿董你系家长啊？ 我系妈妈。 你系妈妈，你要照顾几多个啊？ 三个。 哦，三个啫，冇问题嘅，真系、 哎。三个梗系开心啦，哆啦咪系咪？ 系咯，咁而家咩情况啊？你照顾三个，几大先佢哋 系？系 咯。 一个小一，一个 K 1一个一岁到咯。 哇，小一 K 1同埋一岁。 我即系我想话小一嗰个咧， 三条一、啊、真系。 佢小一嗰个系照顾唔到，帮手唔到照顾噶，系咪？ 可以噶，小一嗰个得噶系嘛？ 帮手嘅时候会帮到手，捣乱嘅时候系会帮手捣乱。 冇错啦，一定系更加帮到手嘅。咁你点啊？你系你系要做全职妈妈咁样，一个人喺屋企战斗到底啊？ 唔系，其实我有我哋系在职父母嚟嘅，咁原本系有个工人嘅，但系好不幸地咧，阿工人姐姐因为即系最近嘅事故咧，佢就翻唔到嚟。 哦，就佢滞留咗菲律宾噶，系啊， 咁啊，系啦，望穿秋水去翻嚟，咁就变咗我 home office， 咁就一打三咁样咯。 咁唔系，咁即系好彩你公司可以俾你 home office 嘅啫，系咪啊？ 是啊，因为其实可能最近个市况啊、疫情啦、啊，咁公司即系都外籍公司都鼓励我哋啲员工冇乜必要都唔好翻工啦。 系 系啊，就好彩有呢个机会咁样可以 home office。 好啦，咁究竟你而家我已经听到你后面好热闹啦，合唱团咁样啦，系咯，我完全明白 嘅。其中两个， 系啊系啊， 两个啫。 喂，阿董啊，咁我想问你呢段期间啊，真系啦，啱啱小一同啱啱 K 1佢哋系真系啱啱嚟一个读书，即系又即系嗰啲叫做咩 BB 班去到读书， 系咯， 一个系幼稚园升嘅小一系适应期嚟噶嘛，呢个系，咁点咧？佢哋而家咁多假期，佢有冇问妈咪点解我放假咁样，又冇得出街啊咁？ 因为大嗰两个即系小一同 K 1嗰个系男仔嚟嘅，好崩溃啦，因为冇得放电。 系啊，系因为冇得放电，所以好崩溃。 系， 咁你屋企点帮佢哋？有咩设计俾佢 咧？有咩活动啊？ 冇，因为其实佢哋学校都多功课嘅，即系譬如而家小一啦，又停课不停学啦，即系喺屋企学习啦。但系基本上其实我完全冇人手去跟佢哋啲功课啦，即系每日做家务啊，呢啲都已经好吃力啦。即系你谂下，可能譬如喂饭都喂三次，冲凉又冲三次，每人一人一次、啊。 我听到， 我想睇下你而家个样系几钱啊？ 你而家个样系咪已经系去到即系吓崩溃啦？ 几日冇洗头啊？ 系啊，妈妈自己搞到几日冇洗头咁样。 即系唔出街嗰啲，尽量唔冲凉唔洗头，咁又唔会嘅，基本清洁都要做嘅。 系咯， 咁都系冇瞓觉咯，即系。其实基本上由佢哋出世咧，七年都冇瞓过觉噶啦。 我明白啊，你知唔知我今朝我个细仔咧，趌起身，提早趌起身咧，即系佢平时九点钟先系正常起身时间，佢七点钟趌起身，我几崩溃啊！我用尽我一切嘅方法，软硬兼施，我话同我瞓翻啊，真系瞓得翻。所以我明白阿董你咧，如果你一个打三个咧，你冇得瞓咧，唔掂嘅。喂，但系咁功课咧系咪其实足够嘅？你话 K 1或者小一嗰个咧， 小一嗰个多啲系咪？ 系啦，咁 K 1冇咁多功课噶嘛，系咪啊？ 小K 1嗰个你当工作纸咯，一日一版咁。 咁系你系 download 落嚟系咪？而家都喺网度。 系啦 ，download 咯 ，download。咁好彩有 printer， 因为好彩哥哥升小一之前买咗 printer。 哦，都系。 系啊， 但其实都长贫难顾，因为你要买墨啊、纸啊，其实去得好快嘅，不断咁添功课。 系，但你冇有冇其他即系非功课嘅一啲活动俾佢玩下咁样喺屋企？ 其实冇啊，因为真系安排唔到啊。其实我啲上网有好多，譬如教下你做下手工啊， 系啊， 啱啊， 啊啊 做好运动啊，咁啊跳下咁样。 系啊， 但系 其实真系搞唔掂啊，因为你理得阿大咧，中间嗰两件又玩过，跟住然后你中间咧头尾又喺度喊咁样。 明啊， 我想即系老老实实咧，即系认生三个都唔系，即系意思，唔系意思。我想问一下，可唔可以讲简单地讲下你一日嘅运作？ 系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你一早几点起身？ 我哋唔好意思啊，我哋咧好似一种咧猎奇咁嘅心态啦。 真系好好奇。 系啦，一打三系点嘅咧？ 系咯， 系 係嗱，首先其實譬如佢哋通常七點零八點咁會醒啦，咁醒咗基本上大哥就好啲嘅，自己都會即係你要提佢啦，刷牙洗面啦，但唔使幫佢嘅。不過你要不斷咁提佢咯， 係明啊， 好多次。然後咧中間咁中間嗰個咧阿二咧就梗係要你出手啦，提完係唔會做嘅。咁你要不斷同佢提佢，然後氹佢刷牙洗面，跟住換衫褲食早餐，阿女咧起身咧又要开始喂奶啦、喂猫啦，跟住当你搞完一大轮之后咧，就要吸尘啦、拖地啦、洗厕所啦， 唔准笑，好惨啊！其实系你继续 系，跟住之后其实佢哋食完早餐咧，基本上咧都又会去厕所搞一轮先啦，屙噗噗啊，我又要抹屎啊， 抹三次，抹三次， 系啦。基本上你的吸尘拖地是不会很顺利咁样一次过做得完的。咁当你做完之后呢，其实差不多又要暗下阿女睡觉的了。暗睡觉其实通常呢九成都不成功的。因为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姐姐臭，咁姐姐可能有些獨门秘技。是啦，咁妈妈臭就比较烦的。即是他们很清醒见到妈妈。咁很难搞。咁跟住之后呢好像搞到十一点零啦，现在又不睡啦。好彩呢，是啦，有几日好彩睡到呢，我就即刻出去准备 lunch 啦，因为系啦，因为其实都可以买外卖，但因为我一个人咁又落唔到街啦，咁同埋亦都唔想佢哋成日食外卖， 系啊， 系啊，咁有时好简单，譬如夜晚煮定多啲饭嘅，晏昼就可以炒饭，如果唔系就落下通粉啊、米粉啊咁样，跟住之后咧就两点到起身啦，又要喂个女啦，又要准备两个小朋友，即系摆好晒啲嘢食啊，叫佢哋自己食啦。咁啊，细仔阿二咧，第二日通常就唔食嘅，一定要喂饭啦。每日咧，好似喂完下女咧，就喂佢。嗱，但系头先我冇提过自己有食早餐。 系啊，冇错啊。 我啱想讲你自己系点咧？ 佢冇讲过自己食早餐、洗面啦，冇讲过自己去厕所啦，系咩都冇嘅，真系。 系啦，乜嘢厕所啊？时间饮水都冇嘅。 你系咪瘦咗？起码而家应该变翻廿四寸腰啊，应该。 我老公会好开心。 但我想问啊，嗱，就而家坊间周围咁扑口罩啦，扑清洁用品啦，扑米扑厕纸啦，你根本都冇时间出街嘅时候，咁点咧？家中嘅物资， 老公搞咯。 老公翻工喎，听闻 咩？咁佢都有机会排噶，系咪？系咪咁啊？而家 有冇？ 唔系口罩，因为就好彩，即系有同学仔妈咪咁，有之前好耐噶啦，不过都系农历年前噶啦， 帮手订 咗十盒。系啦，咁就大只大人，咁所以小朋友我哋都冇俾佢出街，因为根本佢冇口罩。 系 咯， 佢冇得出街真系。 少量咯， 系啊。但佢唔出街咧，我谂大家都明白啊，简直系雪上加霜噶。佢平时十一点就暗得着佢瞓，佢而家唔出街，我谂你暗到夜晚十一点佢都唔瞓噶。 系啊，因为以前其实易攰啲嘅，尤其 是 可能九点零就上床噶啦，咁十点前一定瞓着，而家冇十二点都唔瞓，有 好惨啊，系啊。 明白啊！哎呀，真系，唔系，真系希望都，唉，系咪真系宜得佢哋快啲翻学？ 梗系啦，就算你唔好意思讲，我代你讲，梗系啦，最好即刻翻学添啊！真系，不过系惨嘅，冇办法。而家佢嗰个日子都要去到三月先得咧。咁所以，喂，如果你而家最需要咧，系咩帮手咧？如果你而家问起嘅话。 其实好彩就工人姐姐，因为啱啱放行，咁好彩就即系今日星期四啦，听日我就 book 咗听日机， okay. 希望佢可以顺利翻到嚟。 哎、 有援手啦， 希望你，哎呀，真系等你高兴啊！ 但系我哋从正面角度，阿董，你有冇发觉你最近呢个零两个礼拜，你同三个小朋友嘅亲密程度再倍增添啊？而家。 系有啲话就话我可以增进下亲子关系咯，同埋啲母爱咯。 系啊，都好明显呢啲就系叫做我哋喺外围讲嘅风凉话嚟嘅，但系都好好噶啦。 真系有啲希望，即系有个电话俾你抒发下你嘅情感咧，等你可以开心啲。希望星期五姐姐成功翻嚟咧，可以帮到你手啦。 阿董啊，我隔住个麦都闻到咧，好似人屙噗噗啦，咁唔阻你咯。 系啊，唔该晒啦。 好啦 ，thank you， 拜 拜。 食饭啊。系啊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我哋而家咧休息一阵啦，跟住我哋继续听你电话。阿妈，张凳长短脚啊，换咗佢啦。 张凳仲坐得啊，换咩啫？ 啲电线啊，溶溶烂烂啊，要换啊。 唔系啊，你仲睇紧电视啊？ 阿妈，你唔好再擒上上架床啦，重嘢唔可以挤上面噶。 好啦，而家系你公司咩吓？咁多嘢都话唔得。 而家 home office 啊，一样要遵守办公室嘅工作安全指引噶。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办公室工作想安心，妥善整理场地就要格外留神啦。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学到嘢未啊？天，我哋成日叫你生多个嘅话，就会咁噶咯。 我生多个 OK 啊，而家 咁啊系啊，你嗰两个帮你照顾都仲得，系咪先？ 所以我头先第一时间话，哎呀，阿仔先少一，咁点样帮你凑下低嗰两个咧？ 唔得噶，唔得噶，真系。好，我哋争取时间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再听下一位听众。 系啦， 阿陈 老 师 系啊，陈老师， 陈老师， 陈老师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 桂花田同曾志豪啦，你系小学老师啊？定系 幼稚园老师啊？ 咦，幼稚园老师系咪好得闲啊？而家你哋唔使翻学咯，系咪啊？ 唔系噶，小朋友唔翻学，但我哋都好忙噶。 讲嚟听下啦，系啦，有几忙碌啊？ 而家翻紧学啊？ 系啊，你都翻紧 啊？翻紧工噶，系啊。 点解啊？你点样翻学啊？翻紧工啊？而家你系？ 即系当值咁样咯，即系好似平时翻学咁样嘅。 但系学校冇人噶系嘛？ 冇人噶，但系老师就要召翻去咁样咯。 咁咪好恐怖咯！你翻到你召嗌早会，跟住前面冇人噶喎。 又唔使嘅，早会又唔使嘅，但系咧就日日都要 keep 住打电话俾啲家长咯，跟住又要拍啲 video 俾佢哋咯。 系啊，真系佢哋要拍 video， 好搞笑噶。 其实而家咧学校个安排系咪即系嗱，有分几级噶嘛？幼稚园 K 1 K 2 K 3咁啊，每级啲老师都翻晒嚟。咁跟住咧，各个老师就逐个家长打电话去做咩啊？ 做咩噶？ 问候下佢哋有冇咩唔舒服啊？有冇偷偷地离开香港啊？呢个假期入 边哦，呢个重要喎。 系啊， 咁你哋而家有冇收到啲 case 啊？真系佢个人而家喺北海道啊，咁样嗰啲噶 都有好多家长偷偷地离开咗。 系呀， 咁佢 搵唔到人。 哦， 唔 系佢搵唔到啫，可能佢都买厕纸啫。 系啊， 系啊。咁你哋拍嗰啲 video 咧，而家系点样嘅？统一制作啊，定系个别创意发挥噶？ 系咯。 咁咧高层咧就系话自由发挥嘅，但系当你自由发挥完咧，俾佢审核嘅时候咧， 就得啦， 又有意见噶啦，系。 哦，咪好啦，中央支援俾你啊，有啲意见提供。 喂，咁但系问题系，做完一轮之后你先俾意见，咁系咁咪要等人多重功夫咯。 系啊，虽然你都可能你拍一次唔 OK 噶，跟住你俾佢审批完之后。又唔 OK， 咁又要再拍过。 即系而家老师真系要多功能噶，佢要仲要自己咧自家拍埋片，跟住做埋 editing， 系 啊，系咪啊？ 做 YouTuber 咯， 系啊，真系嘅。但我想知咧，你哋系集体嗰啲，因为点解咧？譬如我个仔咧，佢都系K 2啫嘛，佢咧嗰啲班主任嗰啲咧，佢哋系成个，譬如话哦，你系上高月嘅咁样，佢哋就成班咧就台前幕后咧就总动员咧就拍一条片嘅，咁就唔使搞到话陈老师一条，阿李老师一条咁样嘅。 哦，系啊， 即系你哋都系。集体咁样噶嘛？ 集资嘅， 唱一啲儿歌啊，或者啲体能活动咧，就会系集体嘅。 系， 但如果你系教一啲写字啊、图工啊，即系嗰啲小手机啊、仔细啲嘅工作咧，就个别老师咁样就会仔细啲咁样嘅，睇得清楚啲嘅。 系，喂，嗰啲系点进行啊？咩即系你话写字嗰啲咧，真系当单对单， 即系一画一撇一动一捺咁样， 影住只手点样写嗰个字，点样做嗰啲功课咁样咯。因为上网要俾啲工作纸佢哋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难唔难？难唔难做噶呢啲嘢？你哋自己设计嘅时候， 系啊，自己设计都系跟翻，其实本身佢哋应该学嘅，咁就。俾翻佢哋喺個假期入邊，自己同家長試一下咯。但其實我哋老師又有時又覺得即使你擺上去，可能啲家長都唔得閒同佢哋做噶嘛。 係 係啦，咁其實佢哋都好似嗰個成效都唔係好大。 咁有冇視像啊？同啲學生 視像我哋幼稚園就冇嘅，但係聽其他同行嘅，即係譬如中學老師嗰啲就有啦，係啦，中學老師、 中學嗰啲有啊，我女都有啦，我都有。 咁點樣玩嘅？佢視像同你個女係 視像咪啊？唔止淨係得我一個唔係淨係得我女，因為得群嘅， 一個入邊咁樣嘅。 邊個可以兩點鐘喺度咧就上擺咗堂咁就大家一齊開機咁樣咯。 咁個老師喺邊？喺課室啊？ 喺佢自己嘅地方， 喺自己屋企嗰度。 老師就喺屋企嘅，中學嗰啲有啲小學、中學嗰啲就。 係 哇，好難嘅喎！我諗起都。 我想問，即係對於你作為幼稚園老師咧，係咪真係一個新挑戰咧？即係咁多年嚟，係咪都冇試過咁樣？ 係啊，係啊，真係第一次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又要上網拍片啊，跟住又要出工作紙俾佢哋咁樣，都係第一次。 其实你哋咧，即系反而系你哋工作量系完全冇减到嘅，因为你连个人咧，你即系你物体上你都要翻翻去学校 嘅。 啊，系啊， 系咯，都唔可以啊，就喺度。咁系咪一般嗰啲你话咩校工姐姐嗰啲都系要全部上翻晒学啊？ 系咧， 轮住翻咯，都系轮住。 因为如果唔系，你搞到个学校太多人，又另外一种麻烦 啊 嘛。 系啦，当你开学嘅时候又要咩彻底清洁啊嗰啲咁 样。咁而家你哋学校自己预计咧，系咪三月十六号咧都系即系实现到噶？ 我哋学校就可能预计可能会迟少少咯， 再迟少少。 因为都真系有啲情况，系咪啲家长真系唔 可能你迟咗去复，即系因为一翻学就会集中咗啲小朋友喺一个课室入边啊嘛，都惊佢哋话一翻嚟有啲咩感染就唔好咁样，所以都可能会迟啲。 系喂，如果咧头先你都话啦，你哋打电话咧 check 嘅时候咧，你知道有一啲可能去咗外游噶嘛？你哋有冇学校嗰啲已经定咗某一啲政策咧？就话喂，复课嘅时候对住呢啲要点样做噶？ 或者佢哋都要迟啲翻学？ 我哋会建议佢哋系啦系啦，迟少少咁样咯， 即系俾嗰啲冇 四日咁样咯，系啦。 系啊，如果唔系就惨啦。真系大家而家都好惊你外游咧，最紧要老实咯。你如果你话、 啊、 你已经系成个月前去旅行嘅，咁当然 OK 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如果而家佢又可能即将又出发，唔知噶嘛，系咪先？咁样跟 有啲系出发啊，真系趁住呢、這个 平 停有假就走咗啦，去咗出发去咗玩啊。 你哋老师有冇得咁样走噶？ 冇啊， 咁佢哋 要暑假仲要翻工添噶， 系咁啊，系啊，即系嚟紧如果暑假嘅话， 幼稚园老师佢哋冇乜多好多假噶，佢哋得复活节几日啊，跟住圣诞几日， 冇噶啦，而家复活节都要翻工噶啦， 系啊，明白啊，系啊，喂，辛苦晒啦，陈老师，系啦，继续设计工作纸咯，咁样， 好， 加油啦， 多谢你， 拜 拜。冇噶冇噶，幼稚园原来咧，你以为小儿科哦。日日都要翻学 stand by 噶，喂，希望各位家长努力啲去搏命啦，而家真系。大家嘅童年啊，应该今年大家嘅童年都好不寻常啊！ 系啊，头先咧亦都接到阿张太电话啦，咁佢话佢嘅姨妈咧就话喺小西湾咧啱啱即系发生确诊嘅个案，所以大厦佢话姨妈好担心啊，咁佢话阿卓林咧即系佢小朋友咧就话希望姨妈你唔好担心啦，你放心啦，轻松啲，祝佢身体健康啦，唔会有染病啦咁样。 系啊，呢、這个时候如果你咧过分紧张嘅话咧，可能会令到咧嗰个病情咧反而有机会乘虚而入嘅。大家積極少少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謝天麗報導新聞。日本传媒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钻石公主号邮轮出现两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病例，包括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乘客，两人都是80岁以上，是邮轮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死亡的一对男女分别87和84岁，都是日本人，两人有长期疾病，他们早前已经确诊新型肺炎，分別在今個月11和12號離開郵輪送院治療，今日不治。日本感染新型肺炎的死亡個案增至3宗， 首个死者是神奈川县一个八十几岁的女性。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香港居民的首架包机，今日早上八点半左右抵达本港国际机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机上有106个港人，全部对新型肺炎检测呈阴性反应。目前有20几人未决定是否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返港。被问到有没有内地人要求乘坐本港包机，李家超说暂时没有，强调要以正视听，重新决定安排包机，由始至终的考虑都是香港人。如果有可以容纳的空间，如果有需要，无论是澳门人、内地人抑或是台湾人，当局都会考虑，但首要是香港居民回港。他又说钻石公主号上共有364个香港人，55人已经确诊，另外33人是紧密接触者，他们需要继续留在日本检疫，会有入境处的人员照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钻石公主号上首批港人返抵本港，如果有人出现新型肺炎症状，需要送院隔离。如果没有症状，会安排他们坐专车前往火炭骏洋村接受14日检疫，并且要接受卫生署病毒检查。重新首批返港人士已经在日本接受检测，并对病毒呈阴性反应。他又说骏洋村内也会有基本的家私、小食、饮品和膳食安排。医护人员会24小时当值监察受检疫人士的健康状况。对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寻日形容本港的疫情受控，陈肇始并没有回应有关的讲法是否正确，重申当局不断监察疫情，亦都已经不断扩大监察范围，相信可以减低社区传播的风险。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香港居民的首架包机今日早上抵港，当局安排大约8架旅游巴专车由机场直接送他们到火炭骏洋村接受强制检疫14日。第一批3架专车由警车开路抵达，有乘客向记者挥手，车上的所有人戴上外科口罩，部分人隔行坐，车上都有着住全套保护衣的医护人员。清晨起骏洋村一带的警力明显增强，在通往屋村的一段黄竹洋街有警岗截查进入的车辆，有警员登上驶入贵地新村的专线小巴查问乘客，亦都有人被查身份证和随身物品。早上亦有政府人员包括外判清洁工进入骏洋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07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6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7.4跌4蚊，汇丰控股56.75跌2毫半，阿里巴巴214.4升4毫，比亚迪股份52蚊升3.9，美团点评101.5升1.1，中国平安90.5跌6毫，建设银行6.48跌7仙。友邦保险78.75跌1.05，盈富基金27.55跌3毫，中芯国际15.44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1.35，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3，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27，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4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4935，升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9.88美元，卖出16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啊，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出九龙方向啦，咁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新丽苑噶，就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出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新丽苑噶，咁揸车朋友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呢、這个时间或者改行青山公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西区走廊水街方向坚尼地城、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屏上水、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啦，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我真做要穿越啦，人人期望可达到。 哇，你听下佢把声， 佢唱歌真系 搞错，穿越咗都话难听 啊，真系好好听啊！ 你可唔可以留喺呢一度代替劲安开演唱会啊？ 唔得、啊，一嚟我比较中意读歌，二嚟咧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咧，我都唔得闲噶。 吓、啊，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去揾咧桂花田王耀祖做风骚快活人啊！拜拜， 歌神，歌神啊！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直播室有只桂花田有曾志豪啦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都喺度 ，Hello，Hello。 Yes， 听得清楚啊嘛，系嘛？ 听得清楚，东京嘅同事你好，东京嘅同事。 因为我哋自己大家，我哋三个都要调教一下，始终咧，我哋平时唔系习惯 home office 啊嘛，唔系习惯咧，即系用住个 headphone 啊咁样咧，就去做节目嘅话咧，即系如果嗰个声音咧有大有细啊，各样嘢做得唔够清楚嘅话咧，希望我哋嘅听众们都可以谅解到啊。 系啊 ，OK 嘅 ，OK 嘅，多多包涵真系， 多多包容。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但系如果要讲到呢个多多包涵同埋要包容嘅话，究竟琴日咧嗰一单嘅新聞大家又包唔包容得到呢？因为跟住呢都成为几多朋友呢，即係呢个讨论嘅熱点嚟嘅。究竟呢一个係属于一个公关灾难啦，定係即係其实喂人谁无错啊，可以明白理解同接受过咁样嘅。 我都觉得可以明白理解同接受佢嘅人工咁高囉。 嗰件事系咩咧？大家有睇到新聞，應該都會知噶啦。話説琴日咧，就呢個立法會就開會啦。OK， 咁啊，哇，人頭都好多，好湧湧噶。因為點解啊？因為琴日咧就有一眾嘅高官啊，有十一位嘅局長啦，就連同埋呢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啦，就一齊去到立法會度啊，就接受啊一眾議員對於呢個武漢肺炎爆發之後啊，大家有啲乜嘢抗疫嘅表現嘅質詢啊咁。 咁樣，咁所以都真係嚴陣以待㗎啦。你諗下， 係冇錯， 一位嘅局長喎，咁樣怎料其中一位嘅金融服務界嘅議員張華峰，其實佢平時咧講真，即係大家有睇到唔同嘅報道啊，嗰啲調查都知佢係比較少發言嘅，咁來唔時都會見到佢一啲恰一恰啊，即係閉目養神嘅相咁樣嘅， 冇錯， 都唔少嘅。 因為環境都幾好啊，因為立法會嘅對面係嘛， 跟住就嚟了啦。 佢環境好啊嘛，夠清靜。 但係琴日咧，佢就成為咗其中一位嘅風頭人物。 係喎，又真 係 喎，哎，唔係佢啊，又 少 又見唔到。 系啊， 系啦，因为可能咧，佢就代表住佢嘅业界就是、金融服务界啦，就问翻一啲嘅议员嘅问题啊，问到咧就系话呢个喂抗疫，我哋好多嘢都延迟咗咯，有关于一啲上市公司汇报问题，应该系点啊咁样。即係當然啦，佢問嗰個問題，其實我哋大家都唔係，我就唔識得答啦，亦都唔知係啲乜嘢。講到上市公司係咪喺呢個時候，我哋嘅呢一個政務司司長張建中咧，佢就委派咗啊，我哋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劉怡翔咧就去答翻呢個問題嘅， 啱數啊， 佢都啱數啊，係咪？因為就問翻呢個金融服務界嘅問題啊嘛， 係啊係啊，問對的人啦。 系啦，问对啲人啦，就话诶、欸，上市公司嗰啲汇报问题会唔会延迟啊？各样嘢啲年报系点样啊？咁样 系 怎料呢一位我哋嘅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咧，佢一起身答问题嘅时候咧，就好单隔佢就 系啦， 我睇住佢嘅，佢就攞咗一大沓 file， 我起咗一大沓 file， 贴 咗两页之后咧，就慢慢咁讲就话其实口罩供应嘅情况咧系系物流署方面中间系有 喂，你演绎咗你睇重复睇咗好多次咩？嗰段片你演绎得咁淋漓尽致嘅吓？ 咁又唔好咁讲，我演员嚟噶嘛，我演员嘅模仿能力高啫。 冇错， 系啦，局长又做得咁出色，我都系跟佢学嘢啫咁样。 系 咁跟住咧，佢就咗几嘢之后咧，跟住另外一位咧，平时咧都喺呢个立法会里面咧出席率非常之高啊，我哋成日都见到。佢嘅就我哋嘅主席梁君彦， 系 啦， 喺呢个时候咧，佢就尝试即系帮手啊，佢就咧打断咗阿刘怡翔咧喺度嘅反应，跟住咧佢就话其实咧头先咧阿张华峰议员嗰个提问咧系有关于上市公司嘅情况嘅咁样，跟住喺呢个时候咧已经讲完之后咧，阿刘怡翔。好明顯佢係唔識答嘅，佢呆咗少少，繼續咗兩下之後咧，你已經聽到咧成個立法會唔同嘅議員已經噓聲 喺度自自浸啦，哇！佢搞錯咩？ 係啦， 幾多句話啫？喂，一中兩件啊咁 樣。睇條片係啊，睇條片唔知自自浸噶啦，都已經有冇搞錯啊？你有冇聽人哋問咩問題㗎？你點答㗎？即係講緊呢一啲㗎啦。跟住咧，劉怡翔最終咧就好尷尬地咁講。可唔可以请议员重复你个问题呢？头先张华峰呢度竟然可以嚟到一个反击，因为佢冇黑埋对眼嚟大幅养神啦，佢就话啦：喂，讲咩啊？我嘅问题问咗个咯，而家又要我再问咁样，即系之类咧。跟住咧，立法会咧就更加多唔同议员咧都有一个反应啦，咁样嘅。 喂，其实佢系咪做紧嗰阵咩啊？拉长拉布啊，系咪嗰啲叫做咁咩？ 系拉嘅， 即系阻时间，阻时间嗰啲系咪？我唔识啊，我问下咋。 系呢件事咧，其实本。 哦， 呢件事咧，阿祖自己端咗自己啦。 呢件事佢激动得滞，所以咧佢就 唔系我明白啊，因为咧我上次都系攞手提电话打翻嚟嘅时候咧，我唔小心咧，原来好敏感个个面咧面油又多， 啊、 一 high 咧就 high 到个off 掣。我上次系咩咧？ 我明啊， 我揿到嗰个飞行模式嗰个掣添啊。一嘟咧，嗰你記唔記得嗰日我打嚟 home office， 無端端成條線斷咗。我一望，哦，原來我撳咗個飛機掣啊，真係。喂，點啊，祖？ 阿 Molly 叫你喎。 哦，原來 Molly 咬你，哦，係 Molly 搶咗個電話。 其實我想講，我完全唔明點解嘅，因為我真心冇喐過同冇撳過。 你出絕招啊！你出絕招啊！你叫我哋重複一次頭先個問題。 其实我头先咧就唔知道自己讲到边，谂住咧偷少少时间啊，可能呢个就系个原因啦。咁咧，咁呢件事头先讲到呢个位咧，咁啊后屘记者朋友梗系追住阿刘怡翔问啦，因为讲真，佢嘅人工系30几万一个月噶，究竟头先系发生乜嘢事导致你咧听唔清楚条问题啊？ 佢有解释噶， 我冇话佢冇解释，佢准备讲嘅，你讲 啊， 点？ 唔系啊，佢咪事后问翻咯。哎呀，我紧张，市民紧张嘅嘢。 系啊， 我就系所以点解讲一嚟讲口罩，因为咧佢就啱啱收到个信息，就系倾紧口罩问题咁样。 其实我明白噶，即系有阵时咧，你俾嗰啲即系老婆可能突然间问老公嗰啲问题咧，喂老公啊，圣诞节咧去边度玩啊咁样咧，个老公真系九唔搭八嘅，可能同老公话。 系咯，今晚翻阿妈度食饭咯，系咯，你讲乜嘢啊？原来阿妈咧就喺个电话度问紧佢，你会唔会翻屋企食饭？ 呢啲情况其实都即系都有试过嘅。 唔系，你应该庆幸咧，就系佢嗰阵时个手机咧系真系讲紧一啲咧即系公务嘅嘢。因为如果以阿刘仪祥局长咧呢一种咁直肠直肚咧，同埋不加思索嘅特质咧，一个唔好彩，如果手机上面系讲紧第二啲嘢，譬如真系讲紧喂今晚边度吃饭啊咁样咧， 今晚开咩酒啊？ 今晚我哋就唔食饭啦。阿张文峰原来咪讲呢单，咁就那件事啦。book 紧台，你话咁点算咧？真系系咪？同埋你又知道，阿峰哥咧，佢亦都喺对上一次咧，扬威议事堂咧，咪就系嗰段神秘嘅电话录音咧。大家仲记唔记得？ 系 个女仔咧，个女仔哇闹到几狠啊！即系你谂下，你谂下啦，哇！好彩今次光明正大咧。你如果唔系，你听到阿峰哥喺背后讲你啊，仲衰多两钱啊，可能会个男仔啊咁样讲嘢啊，个男仔。哦，唔知个男仔咩人嚟嘅咧？咁 学人啊！ 因为咧，我琴日见到一个跟进报道咧，即刻咁讲嘅，即系唔会话咧，大家都相信嘅，即系我哋嘅阿刘仪祥局长咧，因为咧好忙啊，同时间可能系讲真，我哋都会啦，我哋可能做紧节目嘅时候， 会噶， 我哋只手讲真，我哋都真系要复紧其他工作嘅信息，即系嗰样嘢都合理嘅。但系即系即刻有记者朋友就问咗啲公关部嘅朋友啊，因为大家成日都会话啊嘛，好多行业都冇公开啦，其实而家公关。即系公关公司真系可以帮到多啲政府，因为佢来唔止就有一啲公关灾难，即刻就问翻佢哋，喂，其实遇到一啲咁样嘅情况，你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呢？其实公关嘅朋友去话教翻话，其实局长可以考虑用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就系、是、直接话，唔好意思啊，头先我系处理紧其他嘅公务，你可以重复一次你个问题啩？即只不过唔系一个咁简单嘅问题，其实就已经化解咗成件事，而唔需要扮。我聽到你個問題，跟住就求其答一啲嘅答案，跟住就搞到全部人都尷尬。佢話一嚟低低頭慣一鋪，就係話唔好意思啊，我頭先做緊其他嘢，都係緊要嘅。你再問啦，我會答嘅咁樣。其實係話已經解決咗噶啦。 喂，但我覺得咧，你如果調翻轉咧，如果事後咧，因為事前就冇得講啦。如果事後咧，真係應該咧，反而加大嗰個能量咧，就表示咧，成個政府咧關心口罩嘅問題。 係啊，我哋開緊會啊，我哋都要睇下口罩。 连财经及副务局啊，理论上应该唔系直接关佢事噶嘛，物流处负责噶嘛，佢都同你搞紧口罩嘅问题。哇！你话我哋而家即系成个政府部门啊，你话咧边一个人啊唔心急口罩啊？除咗真系冇买到口罩俾我哋之外，嗰啲人之外， 系咩啊？佢哋而家话几多钱都肯俾啊？咁样 系啊， 咁 钱都买唔到噶， 好多钱都俾你啊！ 系啊，同埋咧，如果你讲开琴日嗰个立法会咧，今日啲人报章咧，另一个焦点咧就系影嗰张相咧，就系有几多个大，几多个唔大咯。 哦， 即系头先你讲嗰个嗰啲司局级嘅官员啊，就话咧，即系有张相咧，就系话嗱，政务司司长就企喺度啦，就率领十一个局长咧就出席立法会嘅质询啦。然后大家就统计啦，究竟有几多人喺口罩喺个会议室里面系冇戴口罩，有几多个人咧就有戴口罩咁样。 都真系有啲冇 嘅。系啊，咁然后出咗嚟嘅数字好得意，就叫九戴三不戴啊。 哎呀，边个戴边个唔戴啊？咁样。 喂啊，九戴。 即系有九个人戴咗，有三个冇戴到，即系咁解啫。嗱，咁即系咪嗰三个就？但系之前版咁话悭口罩嗰个局长咧，今次有戴。IQ 160 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咧，即系有少少喉咙痛啊，嗰啲咁样保障住别人咧，佢即系唔单止爱市民嘅，都爱其他嘅同事噶嘛。 唔系，可能佢今日冇得即系home office 啊嘛，唔系 office alone 啊。上次咪讲到话咧， 佢而家出席嘅多人嘅时候就要戴翻嘅。 系啊，所以我哋如果从一个好嘅角度咧，真系太好啦。我哋无论咧边一级嘅官员，无论做紧边一个岗位。可能咧今晚翻到屋企，老婆问佢：老公你食饭未啊？哇，老婆口罩嚟紧啊，口罩嚟紧啊，都系好事嚟噶，都系好事嚟噶， 尽忠职守， 尽忠职守啊，真系。 在梦里，我是一 好啦，继续有黄耀祖喺度， 系啦，咁我哋喺直播室啦，直播室有桂花田同曾志豪啦，咁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59%。嗱，除咗疫情咧，我哋关注之外咧，今日见到最近咧就喺一个地方咧，哇，犀利啦！ 其实呢个都系另外一个嘅疫情嚟噶， 系啊，真系疫情啊， 严重啊， 会呢个真系坚严重噶，就系讲紧咧有诶嗱，佢咁讲啊，有近4000亿。只啊，四千亿 啊， 系亿，讲紧4000亿只咧，蝗虫侵袭咧就印度咧同埋巴基斯坦嗰个附近嘅， 系 咁啊，就而家咧，即系因为佢哋啲蝗虫咧，大家都知啦，咩叫蝗虫啊？系食嘢噶嘛，我哋成日都会形容啲同事，哇，你真系好蝗虫噶咁样， 系咩都食晒， 咩都食晒，系啦，咁啊就会破坏得好紧要嘅啲农作物咁样，咁啊就系而且亦都讲紧啦，可唔有冇机会咧接近中国边境咁样？中国边境就话诶唔放心啦，佢哋唔会过到嚟嘅，咁希望就唔会啦。 系啦，点解咁老定咧？ 希望就唔会啦。 系 啦，咁啊，因为 但我睇到报道嘅时候咧，其实就唔单止头先阿田讲紧嗰啲地方啊，其实咧喺非洲嗰方面咧，亦都出现咗呢啲嘅沙漠蝗虫啊，去到苏丹嗰度又有啦，约旦亦都已经提高。咗警戒去到最高嘅界别咧，即系就系讲紧咧睇紧嗰啲新闻图片咧，哇！你真系惊噶！如果你有嗰啲咩密集恐惧症， 系啊， 系啊， 系啊！ 而家讲紧嗰啲全部都系会飞会行嘅蝗虫啊，就食晒所有嗰啲农作物啊、牧草啊等等咧，好影响嗰个地区嘅人咧，佢哋平时成条食物链啊咁样啊。 系咁啊！当然啦，而家咧，譬如话我哋讲个大范围警告俾你听咧，佢话咧，如果嗰啲蝗虫嘅一平方公里嘅蝗蝗虫群啊，因为好难逐只数噶嘛。佢讲紧话咧，如果佢可以汇集到咧一平方呢个面积咁大小嘅蝗虫群咧，佢话已经可以食咗你咧35000人嘅粮食啦。 哇！ 系啊， 35000人， 系啊，即 系真系蝗虫嚟， 真系蝗虫嚟噶。系啊，因为即系我谂我哋都好新鲜啊。我哋第一次计呢啲所谓灾难咧，嗰啲换算单位咧系会咁样计咯。即系有咁多面积大小嘅昆虫如果出现咗咧，就会食咗你咧。几多个人嘅粮食咯？咁而家咧，佢讲紧4000亿只， 真系犀利。 你究竟嗰个占嘅平方公里有几大块咧？会食咗你几多咧？可能系一个国咁样啲粮食食晒噶而家。 咁啊嗱，但系睇翻咧，咁究竟可以点样处理咧？嗱，就话讲 讲紧咧二十年前，咁啊二千年咧嘅时候咧，新疆北部咧都爆发呢个大蝗虫啊。 系。 咁跟住咁究竟嗰时咁点算啊？咁啊，佢哋咧就揾嚟大批嘅鸭仔。 系。系鸭仔啊！ 鸭仔夹夹夹夹嗰只啊！ 系 我大哥咗30,000只鸭仔上飞机，空运佢哋去到新疆嗰度嚟灭虫。 系 哇，犀利啊！佢话咧嗰啲， 啲鸭好中意食蝗虫。 系啊系啊，佢话咧嗰啲牧民咧就话啦，形容嗰啲鸭仔咧每日咧两次出外去食嗰啲蝗虫咧，一口气可以咧食百几只噶。咁你谂下佢30,000只嗰啲鸭仔咧，一日去食佢两次咧，其实咧佢话好快咧已经食咗好多噶啦咁样。 系 系啊，咁啊 即刻有啲唔想食北京田鸭啊！即系我即刻永不联想起佢个头里面系有好多蝗虫噶咯咁样。 佢话咧佢食咗3个月咧之后咧就已经食晒过100,000只青系啦，跟住三个月已经食晒咗过100,000尺嘅嗰个过100,000亩啊地嘅蝗虫咯，因为啲蝗虫跌咗落个地下度食嗰啲农作物噶嘛。 系啊，嗱我呢度有另一个咧都系内地嘅新闻咧，头先嗰就鸭啦， 系啊， 原来有另 20年前 我呢个咧就近啲嘅就。6年前，2014年，佢话咧嗰阵时曾经咧有一个科普环节咧就介绍过咧，佢哋用另一只动物咯，即系应该咁讲，另一只家禽啊，就唔系鸭啦，今次系鸡。 佢个 friend 系啦，就鸡。原来佢哋有一个俗语，有一个名词叫做咩咧？叫做木鸡之王啊。 木鸡 木咧，即系系啦，牧羊人嘅木咁样咧，即系话咧，佢哋系放养嗰啲鸡咧，就嚟专门对付嗰啲蝗虫咧。咁嗰阵时佢哋嗰个玩法咧就系话。过100,000只鸡，系过100,000只鸡咧， 过百万啲 系啦。平时就训练到佢哋咧，即系可能用吹哨子啊嘅一啲，好似我哋 train 窝窝嗰啲方法咧，就 train 到佢哋咧，一见到蝗虫咧就会飞扑过去就食嘅。咁咧佢就讲到咧就话啦，呢啲鸡咧食蝗虫又有效率啦，佢哋又有经济价值。因为点解咧？阿祖就话唔食啫，但你知唔知原来好多人咧就候住呢一啲咧鸡嚟食噶？因为点解咧？佢通山走啊嘛。首先啲肉又肥美啦，周围走啦，又话 走地 鸡啊嘛，咁再加上咧话佢食嗰啲蝗虫咧，其实系好高蛋白质噶嘛。佢话咧佢哋食完啲蝗虫之后，呢啲鸡咧就攞去市场度卖咧，系卖得几好价钱噶，所以佢就系啦， 肥鸡啊变咗， 蝗虫肥鸡， 蝗虫肥鸡啊咁样系啊。咁而家呢个咧就系话内地佢哋讲到自己好有信心咧，可以对付蝗虫嘅鸡鸭方法咁样。不过有啲动物嗰啲昆虫专家咧。佢就話啦，其實如果你真係放啲鴨同啲雞咧，去對付咁樣咧飛行將軍咁樣嘅蝗群咧，佢話雞一定係輸。 點解啊？ 佢話因為平時呢啲雞咧，原來訓練嘅時候咧，就係訓練嗰啲，譬如跌咗落地下，佢有啲蝗蟲可能躝咗喺個農作物度噶嘛，你咪走上去食咯。但係佢話咧，如果係講緊飛行將軍咁樣咧，咁樣飛過嚟，佢話你放啲雞出去咧，鴨又好，雞又好咧，佢話都係會輸噶。系啊， 我见到嗰啲相咧，嗰啲蝗虫直情系飞嚟飞去咧，好似咧就算有一个人擘大只口咁样咧，嗰只蝗虫都已经飞入口咁样嚟嗰啲感觉。 佢话唔掂噶，佢话咧因为内地啲科普杂志咧都话喂鸡蝗大战，蝗赢鸡输噶。 吓系啊， 系啊， 加埋啲鸭。希望可以大家群策 咁 咧， 我哋试下将鱼虾蟹啊、鸡鸭鹅啊，全部攞晒出嚟啦。 唔使啦，简单啲，我哋派下钱去咪得咯。你擘大个口吸好多入口噶啦。 我有密集恐惧症嘅，喂，休息一阵先吓。 南韩政府表示，疫情进入社区传播阶段。南韩疾控中心表示，喺大邱同庆北地区嘅30宗病例，其中嘅23人同早前确诊女子常去嘅教会有关。另外的2人在庆北青道郡的一间医疗机构确诊，正是了解其余的5宗病例。韩联社报道，疫情出现社区传播，当地将会面临负压病床、医护人员等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防疫部门考虑同地方政府协商，将患者移送至周边地区的医疗机构。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向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2-3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18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5,28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6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7.4，跌4蚊；汇丰控股56.7，跌3毫；阿里巴巴214.4，升4毫；比亚迪股份52.5毫半，升4.45毫。美团点评101.8，升1.4；建设银行6.48，跌7仙；中国平安90.6，跌5毫。盈富基金27.5毫半，跌3毫；友邦保险78.8，跌1蚊；中芯国际15.38，跌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5，英镑10.036，瑞士法郎7.906，澳元5.16，加元5.876，新西兰元4.943，欧元8.3967，每百元对港元6.9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49点，升48点。港金现价报14,93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0.16美元，卖出1,61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咁现时咧去新界方向咧，去翻屯门方向封路已经重开啦，但系去九龙方向咧仍然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对开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一带交通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西区走廊水街方向坚尼地城，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元朗公路泥围减平方向上水，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每个星期提提你平机讯息。 男士当然主力出外赚钱啦，照顾小朋友嘅责任梗系放喺妈妈身上啦。不过社会越来越讲求性别平等，照顾小朋友嘅责任都应该由父母共同分担。而香港喺2019年男士嘅侍产假就增加去到5日啦。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讯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de in Hong Kong。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刷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啊。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2点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7%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咁 home office 嗰个咧就系黄耀祖嘅， 系冇错。 跟住落嚟有 豪宇佬。豪宇佬。阿仔点样用铅笔跑啊？系啊，呢一轮 home office 啊，唔系我 home office， 系我个细路 home office 啊。难怪啲人成日话小朋友系你屋企嘅董事长嚟噶，唔使翻学啊嘛。咁佢喺屋企冇嘢做咧，咁啊梗系要做下功课啦。读到大脑亦爆炸，快停顿。做功课。你就发觉原来有一啲而家做功课必须要嘅文仪用品呢，都未必个个小朋友都识用嘅。例如嗰个铅笔跑，各位家长，你而家系攞紧咩款式嘅铅笔跑俾你个小朋友用嘅呢？嗱，我讲紧嘅唔系咩牌子，而系你系咪用嗰啲咧电动式嘅一个座台插支笔落去，嘟嘟嘟嘟嘟。佢就会自己转咗个笔出嚟嘅嗰啲电动铅笔跑啦。我实不相瞒，呢个电动铅笔跑咧，如果系我哋嗰个年代啊，系你都知道我哋几多岁噶啦，系属于后期高科技产品嚟噶。你谂下，我哋当年嘅铅笔跑咧，有几多款先得噶？首先当然有咧，就咁旋转入去咧，自己用手搞搞搞咧，那个铅笔跑咧，好似个盒仔放喺手掌上面，好细嘅一种咁小型嘅铅笔跑啦。再高贵啲嘅系咩咧？座台式嘅，成部咧好似搅拌机咁样咧，你就塞支笔入去，跟住咧仲可以掹住咧两个钳咧钳实支笔，然后下边就有个咧搅拌机嗰个手摇嗰、那个搅制咁样啊，系咁摇系咁摇，哇！嗰阵时我觉得咧呢、这个系好好玩嘅游戏嚟噶。去到最后来先至有电动刨铅笔机，真係咩都唔使做，摆落去嘟嘟嘟嘟嘟就搞掂晒啦。咁话说我仔嗰日喺屋企，佢又要做功课啦，无论係油颜色又好，攞啲字嚟料呀都好呢，佢嗰支笔呢都要刨㗎。咁我就发觉啦，原来屋企呢有两款铅笔刨，佢而家呢自己玩开嗰款呢就係、是、电动铅笔刨。咁啊，梗系最方便啦！佢塞落去锯，咁啊掹翻出嚟咧，一支刨笔就搞掂咗啦。咁但系嗰日咁啱就系我陪佢做功课，咁我望住佢嗰支笔掘掘地，佢又想刨，咁啱咧嗰个电动铅笔刨机咧就唔喺书台上面，其实我都唔知掟咗喺边度。你知啦，一个人懒嘅时候咧就会谂好多方法噶啦嘛。我就同佢讲啦：，喂阿仔唔好搵啦，喂，因为老豆唔想行嚟行去啊。诶，台面度。有一款旧式嘅铅笔刨，就是头先我讲嗰啲咧，掌心雷设计啊，你明白边啲细细个个盒？我话不如你用呢个嚟刨铅笔啦，咁样我就理所当然谂住，咁咪可以解决到咯。谁不知原来佢真系有难度啊！佢拎住个铅笔刨，佢真系唔识用，佢就咁塞落去，真系好搞笑。佢就咁塞落去，然后佢就啊！即系佢话点解唔喐嘅咁样，系佢以为咧所有铅笔刨咧都系佢平时用开嗰只咧系会自己嘟嘟嘟嘟嘟嗰只铅笔刨机嚟嘅，咁我就化身成为呢一个铅笔刨辅助大使，我谂都冇谂过会有呢一个行业啦，哈哈，阿仔，我教你点样刨铅笔啦。我想话你未教过一个小朋友咧用呢啲刨铅笔机咧。你系唔知道原来都有咁多个步骤要教授嘅。嗱，各位听众，你自己谂翻，你系点样用只手嚟手动刨铅笔嘅？左右手应该点协点样协调先啱啊？你嘅手嘅攞笔姿势系点咧？攞几高攞几低啊？短啲定系远啲咧？原来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错噶。譬如最简单啦，你当你即系左手拎住铅笔刨，右手拿住支笔嘅时候，系咪两只手都要喐噶？如果你两只手都喐嘅话咧，嗱唔系唔得嘅，但系你咁样刨铅笔咧，可能你就会有啲吃力啦，因为你两只手都系拧咧，你咪好似拧毛巾咁样咯。 咁起碼我嘅方法咧就一隻手係會固定嘅，另一隻手咧就慢慢刨。淨係呢個咧，你就要同我細路咧慢慢執。究竟佢點樣拎嗰支筆嘅姿勢咧？開頭佢拎住嗰支筆咧，佢就好似想插死你咁樣咯。直情咧，即係你知啦，嗰個手勢咧，雙手握個手啊，握拳啊，拎住支筆。我話仔呢個係我嚟插老豆嘅啫，你咁樣刨唔到鉛筆嘅。咁然後要教佢啦。嗱，你嘅手掌點樣拎實？指尖向前，嗱，手指公顶住，捉实支铅笔咁样，嗰度教咗我五分钟啊。 然后 其实我中间咧认真，我有谂过放弃嘅，因为咧你见到佢只手仔拿住支笔咧，一系就两只手一齐喐，一系咧佢就好似钻木取火咁样，转到咧支笔咧喐嚟喐去，就系刨唔到半丝啊嗰啲木屑出嚟。你系真系有啲猛咧，你真系赢得就，不如我帮你刨啦咁样。但系嗰一刻我就谂下啦，喂，冇理由。即系呢一代嘅僆仔，佢连铅笔刨机都唔识用噶，咁唔通真系去到一个地步冇咗个电动嘅，或者个电动冇电嘅，佢就唔识手动，咁仲得了嘅？同埋你谂下，而家咧佢肯拿一支笔咧系好紧要噶。当我哋啲大人咧一日到黑都系攞部电话同埋电脑嚟揿嘅时候咧，我谂你都好耐冇攞个支铅笔出嚟啦。有嘅。即系警察抄牌嘅时候咧，佢都仲系要攞住支原子笔出嚟嘅，所以我就唔想我小朋友咧唔识用呢个刨铅笔机，我忍住咗我嘅脾气，我继续同佢讲：你试下伸只手指公顶住支笔先啦，你唔好飞嚟飞去啦。就咁样同佢搏斗咗十分钟，终于真系好似拍戏一样啊！你知唔知道原来铅笔同嗰个铅笔刨，如果产生正確嘅摩擦嘅话？佢会有头先嗰啲唰唰唰好清脆嘅嗰啲声，贵过你买几万蚊嗰条 HiFi 线咧，听出嚟嗰啲喇叭嘅音乐声噶。哇！嗰刻我直情感动到，阿仔你听唔听到啊？我真系冇夸张，我话你听下唰唰声噶，呢个就系你正确刨到个铅笔嗰个声音嚟噶。哇！然后佢都感到好开心，佢慢慢掹翻支笔出嚟咧。真系、哦，本来咧钝到咧嗰、那个即系铅笔芯咧系冇露出头来噶，慢慢佢刨下刨下咧，真系可以好似人哋琢磨玉器咁样咧，将嗰、那个木头削下削下，然后嗰一支嘅笔芯咧就慢慢冒出头来，捱出一个未来啊！耶、yeah, ，阿仔，你终于刨出一支属于你自己嘅铅笔啦！我拎住个支笔，我同佢讲：你快啲好好记住你呢个手势，呢个系你自己亲手削嘅铅笔出嚟噶，唔系净系电动啊，唔系假手于人噶，你好叻噶啦，爸爸。系啊，我梗系赞自己啦，我花咗几多力气啊，先至可以教识佢啊。咁然后我就梗系出嚟邀功啦，我话你快啲话俾妈妈听，你自己攞铅笔跑嚟刨铅笔啊。估唔到我老婆嘅答案系咩呢？好叻咩？你知唔知妈妈以前系点样刨铅笔噶？我哋攞刀片嚟削铅笔噶咋，边有铅笔刨啊 ？OK OK， 一山还有一山高。如果咁落去嘅话，原来我攞铅笔刨嚟刨铅笔，可能喺佢哋心目中都系属于港鞋嘅行为嚟噶。不过你难道真系希望佢而家攞石头喺地下度写字咩？阿仔加油啊！你终于踏出咗第一步啦！所有小朋友自己动笔。写得零舍出色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读一分钟。 虽然俗语话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过吸毒并唔单止影响你一个人，你嘅家人都会受到牵连噶。同样的道理，一个怀孕中的妈妈吸毒，最受影响的当然就是她肚里面的 BB 啦。 女性在怀孕期间吸毒，除了会增加生产风险，亦都可能对胎儿构成很多直接和不良的影响的，包括令胎儿染上毒瘾，在出世的时候会有吊瘾的现象，体重过轻，神经系统受损，以及在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发展迟缓等等的情况。 如果妈妈在 BB 出世之后继续吸毒，亦都有好大机会出现疏忽照顾子女的情况，破坏亲子关系，影响孩子日后的社交能力。 另外，若果妈妈将啲毒品随意摆喺屋企嘅话，更加有可能令到幼童误服毒品，造成生命危险添。 早前曾经就有一名两岁嘅女童被验出尿液含有冰毒，由于女童嘅父母有吸毒嘅习惯，警方经调查后怀疑女童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将佢哋拘捕。 为了令自己的仔女可以愉快和健康地成长，受毒品问题困扰的妈妈或者准妈妈应该尽快寻求协助，即是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发信息去到98186186，又或者打热线186186找专业社工帮手。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之前听嘅 Rubber Band 嘅成长说明书啊，吓咁电话旁边继续有我哋嘅东京街特派员黄耀祖。 Hello， 系啦，而喺呢一个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曾志豪、桂花田。 Yes. 我首先想讲一样嘢先啊。我開始有啲明白咧，恒生銀行嗰幾位嘅朋友啊， 點解啊？ 原來咧喺 home office 嗰陣時咧，真係比較難集中啊！我頭先爭啲出咗事啊！ 你做咩事啊？你上網買咗嘢啦！ 你爭啲同阿 Molly 去 work 啊？ 唔係啊，上網買嘢啦，應該係。 好明顯，曾志豪係了解我多啲 嘅，真係做做下資料搜集嘅時候，哇，好平啊對鞋，撳一撳先真。 即係你喺度，即係你用住電腦喺度，即係嗱，我平時我哋就用電話嚟做資料搜集啦。咁喺度用緊電腦嗰陣時咧，因為電腦都會顯示咧，誒、哎，你收到一個新嘅嗰啲電郵啊， 你電話都會收到 嘅 啫。 咪咯，冇買嘢， 唔好藉口啊。 只不過有人喺度監督住你，唔同啲。 我 email 係唔會喺個電話度顯示嘅，但係我個電腦係會嘅。咁、所以咧，跟住佢就抬高，而嗰個電郵係啲乜嘢咧？就係、是、咧，我買衫嗰個鋪頭咧有額外嘅75折啊，咁樣。咁你又喺度做緊呢、這個豪語錄咯喎。咁我又準備咗我本身要開咩題咯喎。喂，真係好動搖㗎，我想講。 咁我而家就係問你有冇撳到嚟睇下究竟佢發生咩事咁樣？ 點知有撳到啊？仲撳到之餘仲 save 咗幾件添啊？係未俾錢買㗎？係 咪真係平咗好多啊？即係會唔會連呢啲都即係網購都有影響啊？而家 我自己。覺得有嘅，即係我見到平時網購咧，佢哋譬如譬如我哋講年尾年頭呢啲時間啦，聖誕節之前啦，之後一定係大減價啦。跟住咧，因為其實咧，可能生意唔好做，就算外國嘅網站咧，到農曆新年咧，都會做大減價嘅。咁跟住，但係農曆新年之後咧，通常就開始佢哋換季嘅時期啦，亦都開始未必有咁多原因，你都要夾硬揾個原因出嚟，先至可以話我而家做一個特價大酬賓啊咁樣嘅。可能真係揾唔到特別嘅。原因去總之就係話突然之間俾個額外嘅75折你啊，你買啦咁樣咯。我 今日 諗佢哋嘅生意都難做。 我今日見到香港咧有啲鋪貼啊，佢話咧逆市之下咧，佢哋賣衫咧賣下賣下咧變咗賣口罩啊。 哦，係 啊， 好好笑啊！ 我見到花店。在花店门口卖酒精搓手液， 系咯， 都话生果店啊，前面啊，即系佢卖生果，跟住咧冧货啊，冧咩啊，冧厕纸咯， 系啊，横掂都系啊，即系佢话，唉，是但啦，不如咧改卖少少嘢好过啦， 睇下有冇得入货咯， 系啊 ，OK， 嗱嗱，但系我呢一个咧，即系都叫系 home office 少少开心嘅趣闻，大家可以分享啦， 好啊， 但我估今日咧，我哋唔可以唔讲咧。就係、是、猶如真係講真，猶如地獄一般嘅鑽石公主號啊，音哥。 哦，係係啊，鑽石公主，但係而家叫做有鑽石有曙光咯，即係起碼佢哋而家首批可以翻香港啊，包機係咯， 翻咗嚟香港，而家成架旅遊巴去到啦，應該我諗佢應該係因為我哋冇電視睇到啦，咁應該係 我又唔需要擔心。係 咯，你快啲講，快啲講。 我見到有一啲嘅報章咧，其實佢哋都做緊一個全程嘅直播啊，就係點樣咧？佢哋咧就係由一個就係機場啦，落咗機之後咧，就點樣咧就去到佢哋嗰個隔離嘅村嗰度咧。但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即係形容翻啊，究竟佢哋喺船上面一啲香港嘅朋友，本身就開開心心諗住就搭遊輪去旅行嘅，佢哋遇到嘅情況是如何咧？咁樣，其中一位嘅朋友咧，佢就話佢係自己同埋個太太啦，同埋佢15歲嗰個仔咧，就搭呢個遊輪啦。但係而家咧就首先一樣，佢就話佢一世。 都唔会再选择搭邮轮，亦都一世唔会再去日本呢个国家咯。 系、啊， 跟 住惊啊嘛， 因为呢个经历系真系唔系几好啊。 系啊，因为佢话咧，首先佢有例子去解说咧，究竟喺个船上面佢哋有啲几唔好嘅经历噶。佢话首先冇谂过呢个邮轮嘅旅程会变得咁长啦。咁、 啊、 你见到佢哋喺个船上面到隔离啦，咁佢会首先就系话，其实日本嘅处理系咪最好啦？ 嗯、 另外佢话咧，譬如船上面啊，因为咧佢哋个船长原来系意大利人嚟噶，咁、 okay. 平时咧虽然意大利人都可以用到一个英语啦，作为一个广播啦，佢、 嗯、 话、 嗯、 但系咧佢哋三个真系好专心听都听唔明，究竟个船长你都知道，如果系一个咁极致嘅情况、哦，一有一啲嘅信息嘅话，你好想知道系咩事噶嘛？ 系， 但系佢就话每一次咧听得明一半唔明一半，估估下之后咧有翻译啦，有中文翻译去到同佢哋解说咧。每一次呢个等待系一个钟头， 哦， 佢要等一个钟头先等到翻译咯。 系系系，咁所以你谂下，嗱，你一系就听意大利嘅英文，一系就听日文嘅日文。 系啦， 咁你点算啊？ 传翻嚟嘅时候，可能都真系 系啦，已经隔咗好耐啦，真系。 系啦，咁跟住咧，所以呢个就其中一样嘢啦。佢话另外一样嘢咧，究竟佢哋船上面嘅膳食又如何咧？咁样 系 船上嘅膳食又如何咧？佢就话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船公司咧都要提供一啲嘅食品系未有一个独立包装，或者就算有独立包装咧，系有缺口嘅，甚至话咧有部分嘅食物咧已经系变坏咗添。所以佢哋对于一个咁嘅情况底下，对于个卫生嘅要求真会非常之高噶嘛。 见到咧有一个嘅其中一个仔仔咧。都接受了一些传媒访问，就说呢他爸爸妈妈呢就传返信息跟他们讲呢，他说啲食物送过来是冻的。 嗯 他们真的觉得好阴公猪啊话。 所以呢他说呢大部分他们呢都只不过呢用食饼啊。食饼去充饥、 啊， 直到有日本嘅朋友咧寄到啲杯面上到船上面咧，佢哋就餐餐食杯面，咁样就过咗14日咯。 系你讲开日本咧，佢哋嗰啲检疫咧，其实咧都令人有啲意外嘅，因为系啊，因为譬如咧，佢哋嗱，佢哋嘅传媒咧，原来咧早排咧就为佢哋政府辩护咧，因为好多人就话喂，你只钻石公主号啲防疫真系麻麻，你沤到成只船啲人都有疫症嘅啫，你又唔？帮佢做好啲隔离，咁佢哋竟然会有个讲法咧，日本啲传媒就话，我哋其实冇义务咧接待钻石公主号噶，呢只船咧佢嘅登记嘅国家系英国啊，佢话咧如果你计好，即系佢用好多唔同嘅法律咧，就话喂你计属地啊，计嗰只船嘅注册地方啊，佢话喂我哋系俾佢停靠咧，其实我哋系完全冇任何义务去招待接待佢啊咁样，甚至乎又讲到就话咧喂。你如果同我讲船上面检疫差，喂，嗰度唔系医院嚟嘅，检疫差咁啊，梗系梗噶啦咁样。但系你会令人哋有啲难以，即系唔容易接受，就系、是、喂，咁你既然检疫差，你又要我哋喺上边，又冇翻安全区同危险区，因为呢个系啲人拍啲专家上船得出嘅结论咧。 系啊，即系话嗰个红绿区， 红绿区人不明嘅，系啦，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嘅，真系。咁但系你一句同我讲话。呢度唔系医院，系咁噶啦，哇，咁冇嘢讲啦。 喂，同埋 有啲令人哋匪夷所思，其实今次 都有好多佢哋嘅国民噶，日本人都占好多噶噃，话 惨噶，所以。 我仲見到咧有一啲嘅日本嘅專家，佢哋係傳染病嘅專家嚟嘅，佢哋自己都忍唔住講翻咧，就日本佢哋今次嘅處理咧係有問題嘅。佢哋就話咧係官僚體制主導嘅問題，因為咧原來有一啲嘅感染病理嘅學家咧，佢哋想用專家嘅身份去提供一啲協助啊、 嗯， 但係咧就冇得負責一啲喺船上面嘅防疫工作，甚至乎咧係佢哋日本嘅政府部門咧都話咧唔係好歡迎佢哋上船， 是啊、 但佢哋就會咁諗啦，其實我哋。都是属于这一方面的感染病学的专家，我们想帮手，但你就会觉得你们自己有一些官阶的朋友，是一些官员的朋友，你们懂得去处理。其实讲真的，这个都有少少像香港的情况，我们都见到有很多的专家他们想去协助，但他们给的意见和一些政府选择了行的方向都是背道而驰的咯。 是的，即是如果当我们说这场疫症可能是会令你好即是体验到那个地方的即是抗疫啊，或者成个体制能成成熟的时候呢，嗱，今次老老实实原来日本呢都同我哋想象呢有啲差距嘅。因为点解呢，举例佢哋话呢近日呢就有佢哋一个呢被誉为日本三大奇祭呀，即係嗰啲好好特别嘅祭祀仪式呢，就叫做呢个裸木祭呀。咁呢原来就话呢有一万个佢哋当地嘅民众呢就会赤裸上身，当然男人啦。咁呢就会一起抢一支呢被誉为系有神力嘅一条木头。咁当然 系 啲风俗传统平时好正嘅，大家觉得系旅游节目。咁今次喺疫情而家发生嘅 时候，佢话呢一万人咧，可能系会即系传染嘅重灾区啦。 Okay, 问题系呢个活动系冇取消到嘅， 一嚟冇取消， 系啦，因为传统嚟嘅。 二嚟咧，佢哋仲话咧，主办单位就不建议。 嗯、 啊，应该调转讲，佢哋建议 大家 佢哋唔使戴口罩， 戴口罩即系参与呢个祭祀一年一度嘅祭祀活动系唔戴口罩。 所以咧，你话啦， 我见到嗰啲新闻图片，佢哋系全身得嗰块咧，好似双扑手 就 系 嗰条丁字裤咯， 咁多 嘅 咋。 系啊，嗱，所以你话佢哋喺钻石公主号咧，终于可以翻到嚟香港咧、嗯，其实可能都算系一个好大解脱啊！喺嗰度就好危险啊，真系。好啦，喂，咁我哋而家咧要听新闻啦，新闻之后咧，我哋会有呢一个风骚即安短剧噶，咁、 okay. 到时再同大家见面吓。而家听十二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因应疫情的最新情况，将会继续实施部门特别恶上班安排，至三月一号，以减低社交接触和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政府届时将会再检视情况。发言人话，政府部门除了会继续为市民提供紧急或者必须的公共服务，以及维持有限度的基本服务之外，亦都会作出必要的调整，向市民提供适切的服务，为逐步恢复正常服务做好准备。但目前防控疫情仍是重中之重的工作，政府会密切注视疫情的发展，再作下一步的部署。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香港居民的首架包机，今日早上八点半左右抵达本港国际机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机上有106个港人，全部对新型肺炎检测呈阴性反应，目前有20几人未决定是否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返港。被问到有没有内地人要求乘坐本港包机，李家超说暂时没有，强调要以正视听。重新决定安排包机，由始至终的考虑都是香港人，如果有可以的容纳空间，如果有需要，无论是澳门人、内地人抑或是台湾人，当局都会考虑，但首要是香港居民回港。他又说，钻石公主号上共有364个香港人，55人已经确诊，另外33人是紧密接触者，他们需要继续留在日本检疫，会入境处的人员照顾。香港航空向超过160个员工发出解雇通知，并且分批约见被解雇的员工。员工代表引述出席会面的员工表示，港航以会面为私人活动为由拒绝员工录音，又未有交代离职安排。他说，港航的解雇通知提供一个月的通知期，而最后工作日就是今个月，但被解雇的员工已经无法登入公司的内联网，质疑港航实际上已经即时遣散员工，只是利用一个月的通知期，变相只是支付空中服务员大约7800元的底薪作为最后一个月的薪金，而避免支付代通知金和遣散费，也都令到被解雇的员工不能够查阅工作和薪金记录。工联会开设口罩工场，并且制造了几十个口罩以作检测，预料需时大约两个星期，如果成功就可以正式生产，第一批将会免费派给长者、长期病患者和清洁保安服务业人员等。工联会表示，由构思到生产需时三星期，第一条半自动生产线每个月可以生产100000个口罩，第二条的生产线会是全自动，期间需要抢救原材料、搵无尘空间、从内地运送相关机器等，亦都有向惩教处取经，政府科技部门有提供支援。工联会希望口罩工厂生产的口罩有助应急，支援前线工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而一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1点，跌224点，总成交金额535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6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08蚊，跌3.4；汇丰控股56.7，跌3毫；阿里巴巴214.4，升4毫；比亚迪股份52.35，升4.25；美团点评101.7，升1.3；建设银行6.48，跌7仙；中国平安90.6，跌5毫；盈富基金27.6，跌2.5；友邦保险78.85，跌9.5；中心国际15.38，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1.41，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4，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2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4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493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8.86美元，卖出160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大结局啦！ 原来世界上唔止得一只不得了噶， 只系我有失散咗嘅兄弟姐妹， 仲有个神秘人话要带走不得了啊！ 吓，唔可以啊！ 究竟神秘人系咪真系要抢走不得了呢？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日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可以在当日下午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阿妈，张凳长短脚啊，换咗佢啦。 张凳仲坐得啊，换咩啫？ 啲电线啊，溶溶烂烂啊，要换啊。 唔系啊，你仲睇紧电视啊？ 阿妈，你唔好再擒上上架床啦，重嘢唔可以挤上面噶。 好啦，而家系你公司咩吓？咁多嘢都话唔得。 而家 home office 啊， 一样要遵守办公室嘅工作安全指引噶。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办公室工作想安心，妥善整理场地就要格外留神啦。 想安心咧，仲要听呢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噶。接获港铁消息啊，东铁线咧九龙塘站及大围站之间嘅路轨范围咧，发现可疑物品。现时东铁线嘅服务咧调整如下噶：红磡至九龙塘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大围至上水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沙田至上水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九龙塘至大围站列车嘅服务系暂停噶。港铁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九龙塘站及大围站之间接载乘客。如果想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留意住我们香港电台的新闻报道。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打机叫咗你几多次，你都唔理我。 唔系打机啊，做紧公司嘢，听日交啊。 听日交，你今日先嚟讲嘅吓？寻日见你啊，成晚喺度打机，又唔见你做，临急抱佛脚，懒你又懒啊，成世都唔改嘅你。 懒都系遗传你啫嘛，你叫我做咩啊？谂住 我啊， 叫你啊揾你个细佬啊，睇下佢喺边啊，我预备开饭啊嘛。哎呀，由你。 妈妈，妈妈，我闻到佢阵除啊，细佬嗰阵臭味，佢翻咗嚟啦，唔使揾啦。 戴住个口罩都闻到咩咁犀利？你真系臭得好紧要啊！ 妈咪，阿哥，我翻嚟啦。 好臭啊，妈妈。 细佬啊， 好臭啊， 好臭啊， 喺哥哥个口度传出嚟嗰啲味。 快啲去换衫啦，洗手出嚟食饭啦，知唔知啊？ 哦。妈咪食饭，阿哥食饭， 我食饭。 我想坐开少少，好臭啊！食饭。 妈妈，佢又话我个身臭啦。 阿哥啊，你自己唔好五十步笑一百步，好唔好啊？ 其实啲臭味由妈妈度传出嚟。 系咯。因为你臭大我哋两个，咁咪咪臭咯。 啊，系系、啊，好啦，我含辛茹苦添啊。 有咩食啊，妈妈今日？ 嗱，今日啊，有呢个番茄红萝卜煲薯仔汤啊，细佬你最中意嘅，你饮多两碗。妈咪特登煮俾你嘅，真系 多谢妈妈。 诶，细佬啊，你知点解你而家咁薯乜咧？妈妈成日煲薯仔汤俾你饮啊！ 70年代嘅笑话，仲觉得好笑啊！ 我哋而家呢个家庭咪就系70年代咯。妈妈又唔见你煲我中意饮嘅汤俾我饮嘅，好唔公平喎、 啊！啊，你真系啊！你最中意就饮嗰个罐头汤啊嘛！你望下啦，我买咗好多啊，我日日排。队争崩头啊，排咗几个钟头啊，先去话一罐头汤啊，你自己去煲都得噶嘛，系都要同个细佬争嘅，细佬啱啱转新工啊，佢好辛苦噶，你知唔知道啊？ 我都信啊。 细佬啊，你翻新工，你辛唔辛苦？我问紧细佬嘢，你唔好答嘴。 系咧，妈妈，我知道咧，细佬翻咗几日工咧，佢啲同事一定好辛苦噶。 佢又想讲笑话啦，笑死成条村。 咁你辛唔辛苦啫？ 细佬就唔辛苦，你就辛苦晒，系咪咁样啊？ 我话嘅。翻几日工咗，其实唔系好辛苦啊嘛。 哦，我想问写字楼嘅同事 咩话？咩字楼啊？ 写字楼。 哦，写字楼。 写字楼嘅同事有冇虾你啊，细佬？ 你想食虾？阿哥我夹俾你，唔系我系阿哥嚟个细佬，你食虾。 阿妈，你唔使担心啊，啲同事点会虾我啫？咩年代啊？啲同事好好噶。 咁有冇同你虾佬啊？ 有啊， 虾细佬添啊，系咪啊？阿细佬啊，如果你有嘢唔明咧，你真系可以问下你妈咪我喎。 吓？啊，阿妈，你可能连算盘都未识打噶，咁你点教佢用 Excel 啦、Power 啊、Point 同埋你点帮佢咧？ 阿哥啊，你啲英文好似有进步。 多谢，我呢排成日都落去兰桂坊嗰度买豉油噶， 笑死人啦！ 你哋真系咧，系咪激小阿妈、窒小阿妈一句，好似唔得咁样啊？系咪呢排戴啲口罩多，都嫌自己唔口罩啊？啊，你阿妈唔系啊，冇教过你做嘢系咪？阿要啊，系要教你咧做人嘅道理。你哋咧唔记得啦咩吓？以前我都系做过秘书噶嘛。 吓、啊，真唔真啊？ 阿妈真系冇听你讲过、啊，未见过咁巨大嘅秘书、啊。 同埋以前啲老细咧，品味系咁样 嘅、啊， 估唔到、啊。 系咯，俾我都唔请秘书啦， 或者请呢个秘书、 啊。阿哥同埋细佬啊，即系咁样嘅。你阿妈想当年我咧吓，就真系唔系而家咁嘅样嘅，系、 哦、 真系咧。 仲衰啲啊，好难揾、啊。 咁阿爸咪真系有好大问题咯。 佢好伟大啊，爸爸。 近视，你去知道。 我哋阿爸就叫阿华爸爸咯， 系咯、 啊。你两个有几好，真系认真听过我讲嘢吓，成日窒住晒。 我听啊，你同我分享下你做秘书嘅经验好嘛？ 好，你听住啦，你洗耳恭听啦，话吓，忍住汤嚟听我啦吓。嗱、啊，又做一个咧，好似你阿妈我咁出色嘅秘书，其实真系好简单，最紧要几个字，就系、是、几个秘诀咁就得啦。 阿妈，你嗰阵时便秘啊？ 咩便秘啊？ 你唔系话秘诀咩？ 秘诀啊嘛，秘诀啊！ 哦，原来系秘诀 啊，系啦。 首先要点啊，妈妈？ 首先就要一眼观七。 哦，即系一眼就睇下你系咪有只七索喺度？ 你有冇七件事冇做？ 咁即系你要 七件事， 系啊！ 我知啦，你系咪成日夹住你身边啲同事噶？咁你咪好白咯，你个人。 我唔系白啊，都话七咯吓，系啊，一眼关七啊，唔系一眼关八噶，系啊。我攰，我其实都唔攰。要成功系要付出嘅，知唔知啊？所以我哋绝对唔可以用攰嚟形容嘅。 妈，呢、這个我明白啊，因为我平时翻工咧都有一眼关七噶，好似琴日咁啫嘛，我 个喺个位度做做下嘢啦，俾我见到有个同事挨晒落张凳背嗰度瞓觉，瞓到成张凳背斜晒噶，跟住咧仲要俾我发现咗嗰张凳嘅螺丝 点啊， 系松松地嘅， 松松地系咪好似我咁啊？唔系，即系好似 你啲面皮嗰啲咁咯。哇，佢松过你添，佢咧咁样好容易啊，成个人会向下跌落地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惊佢出事，我咪即刻一夜拍醒咗佢咯。 嗰、那个咪女同事 系咯， 系 系咪啊？ 系咪啊？ 哎呀， 系啊， 细佬啊，唔系女同事，你救佢做咩啫？唔通你想佢多谢你咩？系咪？ 系啊，阿哥啊，帮人唔系问啊，佢个性别同埋要搵回报噶，我唔系好似你咁。 回报率唔计嘅，咁你翻咩工啫？ 阿哥，你又唔可以咁样教个细佬啊，系咪？你帮同事系好嘅，之但系咧，人哋瞓瞓下觉，你突然间大动作咁叫醒佢，你好容易得罪同事，同埋会吓到佢失魂落魄嘅，你知唔知啊？ 阿妈，你朝朝叫我哋起身都系好大动作同好大力咁样兜嘢拍落我哋块面度，有咩分别啫？ 唔系咁，你哋系拍大同吓大啊嘛，又唔同啦。 所以而家你睇下细佬几鹌鹑啦，成日俾女仔话佢冇用，都系你吓佢 嘅啫，好惨啊！ 冇啊，系咪咁样嘅吓？嗱，我所讲嘅一眼观七嘅意思咧，系啦，系要无时无刻咧，系要留意老板嘅情况。 哦， 佢几时喺位，几时行咗去厕所，几时出咗去开会，都要知道清清楚楚。 哦， 方便自己系做咩啊？偷懒啊嘛。 哦，阿妈， 你啲掌声我。 你呢啲乜嘢教育方法嚟噶？你咁迟先同我哋讲嘅，早啲讲啊嘛。 阿哥，你已经好懒噶啦，唔好再学呢啲啊。 我要饮汤，唔该，不俾我。 我仲要吓啊！嗱，你呢啲就犀利啦，就系用把声嚟控制人，就精人出口就笨人出手，就系细佬。 但你都冇笔俾我，你都唔笨啊。 细佬笔咗俾你啊嘛。 咗咧饮咯，哥哥。 系啊。 嚟，仲有。记住，就个秘书一定要好记性。 哦，呢、這个我明白。 记性好，好记性。 系啊，两样嘢都要啊，系同一样嘢嚟嘅。其实我知道啊，咁即系咧要好好记住老板每日嘅行程，喺适当嘅时候我要提下佢，佢要做啲乜嘢啊嘛。 哎呀，呢啲真系小儿科啦，细佬、 啊。 我想讲嘅好记性，记性好咧，系为咗方便起见，要好好记住每一个 file 嘅存放位置，将佢嘅嗰啲咧吓。常用的 file 放在二楼的位置，咁老板一嚟，喂，阿田秘书，我想攞 A、B、C 封锁 file 啊，我第一时间识得记得喺边度，咁我即刻攞到俾佢，咪俾佢赚咯，系咪啊？ 唔系、哦，阿妈，我记得咧，隔篱屋阿强伯咧，佢成日过嚟唔着衫，就同我哋借油借盐嗰个强伯。 佢话想试下查上身嗰个。 佢话咧要摆文件咧，应该将啲重啲或者容易打烂嘅物件咧摆文件柜。下层噶噃，唔系话你想摆边就摆边，好似你咁咁随便噶喎，妈妈。 妈妈，你太随便啦！我成条村都知啦。 系啊，你随便借啲油盐俾人嘅。 好大方啊！系又似你啊， 粒方糖好大方啊！ 嗱，不过系咁样问嘅，我唔记得有啲咁嘅安全守则。总之我就系贪佢方便。 吓，妈，你听我讲啦，特别系嗰啲啊，冇伤死喺地。板嘅文件柜，如果上层咧摆得太多重嘅嘢，成个柜好容易就会失平衡，成个反落嚟。 哎呀，快知我从来都系俾阿妈，即系你阿婆咧、安排我瞓下格床啦，我瞓唔到上格床、啊。 因为成张床都会反转落嚟咁啊嘛，系咪？仲有啊，文件柜上面咧系绝对唔可以放过多嘅物件噶，因为咁样咧文件柜好有可能因为负荷过重而倒塌噶。如果咁啱有同事经过，可能会整亲人哋噶嘛，后果可大可小噶，妈妈。 细佬啊，我劝你都系靠自己好啲啦，因为头先你讲嗰啲方法咧，我听落都已经比我哋阿妈教嗰啲咧安全好多噶。 咁阿妈嗰啲太错啫， 系啊， 我错啊。 阿妈，你真系做过秘书噶，你好难令人相信、哦。因为咧，你讲嗰啲嘢咧，好似全部都系呃人咁嘅。 我冇呃人啊，你识啲咩嘢啊？我都未讲完啊。头先我咪讲一眼观七啦，而家讲第三个秘诀就系咧、要知坑识俭。 诶，咁我又知道、啊，系咪即系要帮公司节流咧？用少啲电，用少支笔，饮少啲水，或者请少好似你呢啲咁嘅秘书咧？ 啊咩咩叫请少？就系、要请我呢啲秘书先帮到公司悭钱啊！你都唔知道，真系啊！ 哦、 你睇你哋今时今日着个波鞋打个机啊，完全都系妈咪悭啊！ 你打斧头打翻嚟啊！ 我係慳錢，我哋正面啲，我哋唔好講負面。 怪得知我都買唔到真係名牌啦。 咩啊？ 阿媽打斧頭已經好叻噶啦。 佢自己買嗰啲先係貴嘢嚟㗎。佢嗰個唇膏你睇下幾靚，我哋嗰啲咧 貴啊，全部都係香水樽。 你哋而家冇得食，冇得住，冇得瞓，冇得玩咩嚇嚇？你哋食得瞓得玩得啊，乜都得啊嚇！真係聽我講先。 講啦。 我以前咧公司咧嗰啲電器設備咧，例如咧嗰啲電掣啊、電線啦，唔用到溶溶爛爛咧，我都唔叻去換噶，即係好似你啲底褲仔咁咧，哇！全部甩曬邊，我都會縫翻佢嘅，縫補補啊嘛，係咪？雞雞埋埋，我真係幫公司慳到唔少錢噶。 細佬啊，我又諗起一個爛 get 啦。 哦，你全部啲 get 都爛。 媽媽佢咪就係慳啲啦 ，baby 咯。 呢個幾好笑啊！ 唔係喎，我認覺得應該佢係慳啲啦，媽咪喎。 我唔介意你咁講我，我覺得係一個讚揚。 但 係 啊， 咩啊？ 咩啊？媽媽，你唔可以咁樣慳嘅噃。係人都知咧，電器設備應該定期揾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檢查同保養噶嘛？點可以話用到爛先換？ 你係咯，阿媽，你真係未死都偷笑啊！ 真係咁講，阿媽噶， 真 係 好危險噶。 但 係 啲嘢未爛，點樣換啊？ 你聽我講，阿媽，如果嗰啲電器設備已經有損壞或者故障，例如出煙啦、有火花啦，或者有漏电嘅情况，应该系要立即停止使用，同埋挂上不得使用嘅警告牌，向主管报告损坏或者故障嘅情况，要同埋咧尽快揾一啲注册嘅电业工程人员去修理。如果真系因为悭嗰少少钱唔换啊，你唔系悭啲啦，妈咪，你系悭啲啦，冇咗条命嗰个妈咪啊！ 咁我 知啦，佢悭啲啦 ，dead body 啊！ 你觉得几好？唔系啊，我唔想我妈妈死住噶。 喂喺喂，咁我可唔可以喺屋企真系动多啲，不得使用嗰个牌？ 咩不得啊？ 不得啊！ 真系要七十年代啊，仲食不得啊？ 唔系你哋请唔该谢你， 我哋要同行抗毒噶、 啊。不得使用个牌，我冻喺屋企，我就全部嘢都不得俾你哋使用啊 ！OK， 你哋成日讲到乜都要换，你都唔识得悭嘅你哋。 妈咪啊，话时话。其实你讲嗰啲嘢错到咁，你喺间公司咧做咗几耐秘书啊，真系冇听你讲过喎。 都一段时间咯。 一段时间咧，即系有几段啊？ 咪一阵咯。 一阵即系几耐咯？你个样咁尴尬，咁嘅括号都写住尴尬地啊？点解？系咯， 你讲啦。哦，你同个老板都有一阵 咩啊？ 嘅关系啊？ 佢請我啦嘛、 哎， 當時個老闆問我點解成日都咁清閒，我坐喺寫字樓咧坐咗兩個禮拜，咁佢就話：哦，咁得閒，你翻屋企得閒啦，咁樣咯。 哦，即係俾人炒 又、哦？我唔係啊，嗰啲唔係叫俾人炒。 我知啦，細佬啊，媽媽咧係元祖級嘅 home office 啊，不過佢一 home 就 home 到唔使翻 office 啦。 係 啊， 咁第一把叻啫，我閪唔使就嚟睇住你兩個嘢。 我哋食飯唔好理佢啦， 我筆湯俾你飲。 我想。吃鸡髀啊！ 俾你咯。办公室工作想安心，妥善整理场地就要格外留神啦。 仲有、哦，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咧，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172向劳工处举报。诶，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像个自由身。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无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 未到加分班加许撞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爱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整体放念要会变心。从前爱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越变爱吸引。 有啲嘢唔好睇表面啦。好 sweet 噶，但系写嘅时候又系点嘅咧 ？J 峰话写 demo 嘅时候咧，反而系几缺乏安全感嘅，甚至去到怀疑女朋友出轨添，连佢自己都估唔到出到嚟嘅效果可以咁。作曲系 J 峰自己，填词有林宝，编曲有 Anthony Tony Parker、Caramon Jupiter Pearson， 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冯允谦《爱是寄望人之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最后呢又要再读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啦。运输署宣布啊，由于九龙塘站及大围站之间嘅路轨范围呢发现可疑物品，东铁线列车嘅服务呢受阻㗎。红磡站往返九龙塘站呢每十分钟一班。九龙塘站往返大围站呢暂停服务㗎。港铁呢正提供緊免费接驳巴士。大围站往上水站呢往返上水站呢就是每十分钟一班的。沙田站往返上水站呢就是每五分钟一班的。港铁呢而家提供呢个免费的接驳巴士呢来往九龙塘站同埋大围站的。驾驶人士啊同埋道路使用者呢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另外东铁线的罗湖和落马洲站呢亦都是暂时关闭的。重复啦，罗湖和落马洲站呢是暂时关闭的。这个特别交通消息可能影响的朋友呢真的都挺多。大家就要好好留意一下啦吓。 系啊，都要大家留意住。 系啦，做咩啊？早我哋继续同大家 say 个 hi 先啊，要真系。 Hello，Hello， 系啊。 系啊。 临尾啦，赞个好人咯。 赞啦，请赞，请赞， 一定要赞添啊！ 香港人嘅希望啊，梗系成哥啦，系咪先？话说今次咧，佢就特别咧，即系睇张相啊吓，真系自己飞咗去呢个咧纽西兰度为我哋香港人做啲嘢喎，系咪？ 系啊，佢坐私人专机咧，佢自己嘅私人专机咧，特登飞去纽西兰咧，就系帮我哋嘅香港嘅医护界咧去密。 即系搜集嗰啲物资咧，同埋去购买呢个防护，讲紧吓 防护衣啊， 系高防度嘅系保护衣物咧，俾我哋嘅医管局所有嘅前线工作人员噶。 犀利喎，真系。 系啊，佢即系已经订咗咧，成80箱睇到个图片，但系佢有80箱同埋5000多件咧个防护衣嘅。 系啊，咁啊，成哥就话咧，其实佢就由加拿大嘅一间大学嘅微生物同埋免疫学院咧一从协助咧就买咗高规格防护衣啦，同埋由阿联又赠送嘅 N95 嘅医疗口罩咧，陆续运抵香港。即系你睇下加拿大嘅医学嘅一啲大学啦，同埋阿联又去到唔同嘅州份嗰度嚟买咧。咁就唔會即係坐喺度，淨係等招標噶嘛？人哋係 啊，佢仲要捐咗1億咧，1億港元咧，支持支援咧武漢嗰邊嘅醫療㗎。 犀利啦，成哥！ 其實招標同埋燒焦咧，個音都真係好似嘅，係 啊， 即係一點點差。 係 啊，再以待標咯，而家真係。所以我覺得我哋節目咧，臨尾咧讚一讚呢個好人好事咧，簡直啊！逆境之中啊，又有好大條曙光啊！好多人都話咧，成哥你一定要長命千歲啊！你一定要繼續同我哋謀福利啊！真係。喂，好啦，即系再见到啊，拜拜， 拜拜， 好啦，听新闻啦。